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又到呢個星期五晚嘅呢個叫做唔好流流地咖喱飯，改個第二個名好啲啊！ 細小教室我哋諗咗， 都幾好喎呢個。 我覺得幾好，不過今集仲係咖喱飯嚟嘅。 呢個叫做細細地咖喱飯，或者小小地咖喱飯 都 OK 喎，小辣咖喱飯。 咁咧就阿Gary咧就仲係喺美國，咁咧就下個禮拜就會翻嚟噶啦，咁咧就。我哋就繼續同阿小麗咧，就整住呢個小辣咖喱飯先。咁咧就上一次嘅反應幾好喎， 係嘛？ 係啊係啊，呢個 Gary 要快啲翻嚟啊！如果你美國睇緊嘅話，就隨時咧就要你嘅收視率就俾阿小麗趕過啦。 細良好忙啊，其實全靠你，所以先有 唔係喎。嗱，我同阿 Gary 同你都係，我就冇變噶啦，都係一個即係。不變的 factor 嚟噶嘛，個 variable 喺你同埋 Gary 嗰度啊嘛。 哦，係嘛？咦，最新的即係收聽係幾多咧？ 上次我哋都有成差唔多20000。 哇！ 超過平時10000啦。如果同阿 Gary 一齊嗰陣時，咁希望佢儲足子彈之後翻嚟，可能就係呢個大爆發可能。咁今日真係大爆發啦！咁點解咧？就有幾單嘢一齊爆其實。咁首先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就 remind 大家咧係。51年前的今日咧，就是一個舊事。咁呢個舊事咧，係對香港影響相當深遠嘅。就喺呢個窩打老道、民福道同民運道交界，就係有四個偽裝成為呢個修路工人，咁咧就截停咗一架福士嘅汽車。咁然後咧就喺車上邊淋電油，然後放火，就將兩個新聞工作者其中一個，就係姓林嘅，就係林斌先生咧，就係燒死嘅。咁就係8月24日， 係呢個係六七暴動發生嘅事啦。 1967年嘅8月24日，咁就我相信今日好少人記得㗎啦，除咗羅恩偉之外。 我諗個日子好少記得，件事就即係一路讀歷史都會讀 嘅。商台都唔記得，我覺得。係啦，以前何佐之喺度嗰陣時一定記得，何佐之唔喺度嗰陣時咧，就我相信商台都唔記得啦。如果唔係點會咁多嗰啲？親建制的主持人潛伏在商台裏面，即如果你知道林斌怎麼死的話，就是相當之殘酷啊，整件事是。就有人問過這個黃定光和葉國軒、陳鑑霖的，他們就說你為什麼一定說是左派的人做的，都捉不到，是無恥到這樣，你知不知道？ 但其實呢，我們香港已經即這種無恥的事呢，或者即係延遲咧，係已經不斷發生。 哦，而家都發生緊，我都未參選，係嘛？邊個話我鬼鼠啫？我啲直番有曬我名喺度嘅，係嘛？我到而家未決定參選。呢一分鐘，仲有一個，另外一個就話呢一分鐘，呢一刻，係嘛？我未即係呢一刻我唔去，但係將來下一刻可能我去。 又或者嗰啲僭建唔認啊，跟住即係揭發咗就話哦，咁係咁噶啦。 或者我冇講過我冇僭建啦，我記得我冇講過我冇僭建啊嗰啲咁嘅，即係語言藝術。咁嗱，呢個林斌呢件事咧，其實係同之前嘅同香港嘅言論自由有直接嘅關係。點解咧？就因為喺之前係發生喺呢個北角嘅清華街，就左派暴徒放炸彈，就炸死咗7歲嘅同埋佢細佬兩子弟。咁而林斌咧喺當時嘅商台咧就有兩個節目，一個叫做欲罷不能，就係嘲笑呢個左派嘅罷工工聯會。咁另外一個叫《大丈夫日記》，就擺到明係反對呢個左派用恐怖主義嘅方法嚟去攻擊呢個嘅香港嘅社會秩序。咁咧就佢有幾個名言嘅，其實就係話佢哋叫做咩啊？嗰啲左仔啊，叫做低能白痴、污糟邋遢。 OK， 即係喺個《大丈夫日記》裏邊咧，佢成日都 repeat 呢幾樣嘢嘅，即係話嗰啲左派報導啊。 係。 咁咧就 這個怎樣證明他們這個林斌之死是跟左派有關呢？就是在當日在林斌在文福道出事當日幾個鐘頭之後，新晚報、 嗯、 左派的新晚報出、 嗯、 就是印行裡面是詳細講述是一個叫做地下叫什麼鋤奸聯盟的組織， 是 name埋是哪個組織去做的。 是 這個是一個原案來的，我不知道是有沒有人可以提供到一個線索去追查、 嗯、 我經常看那些東野圭吾、啊、松本清張那些推理小說看得多、 嗯、 幾十年之前的這些這命案其實都應該追查、 嗯、 有人就說是走了去澳門， 是 這四個人就沒有回來的，有些人就說去了福建，有些人甚至是 name 得到他們屬於哪一個工會下面的人的，我不覺得是沒有完全沒有線索的、 嗯、 其實他的後人還在這裡的林斌，只不過就是當時港英政府就送了他的太太和他三個仔女就去了台灣，因為當時太危險了，怕他對付他家人嘛，是那金融當時都是港英政府勸他走的，因為在鋤奸這些這樣的恐怖主義名單裏面金 融都有他份， 林斌之後就是金融了， 哇，那就即是幸好就當時制止了啦。 那時候他的名字就不是叫金融，叫豺狼用，在這些左派的名單，在這個政治部搜獲的左派組織裏面的鋤奸名單叫豺狼用、 嗯、 即是豺狼用。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諷刺的就是即是幾十年後結果就是這一班人是反而是被即頒授大紫荊勳章， 楊光就是當時特委會的主席，你問我未必是楊光直接去指使或者去行動、 嗯、 不過肯定是有關、 嗯、 因為當時特委會就是號召這個武裝鬥爭、 嗯、 還有用恐怖主義方法去跟港英政府鬥爭的一個組織、 嗯、 結果在董建華做特首之後的翌年就立刻頒大紫荊勳章給他，是更早過何佐之，我告訴你， 所以這個其實當時是令到香港人覺得是很憤怒， 我記得是很興奮的，是 是啊，很諷刺，即其實我們香港是一向都是一個有原則或者 是崇尚言論自由的人，也都對於這段歷史其實有自己的理解的了。 喂，林斌那件事我們上一代是很深刻的， 是 即我們父母那代的，包括今天很多即上了年紀譬如七十歲以上的香港人，老香港、 嗯、 是仍然記得，我看看羅恩惠即今天登了一篇文，就是一個老街坊姓湯的北角、 嗯， 他就是本來在清華街事件之後，他自己住的那個單位松樹樓一樣被人放炸彈，而那個炸彈是堅的、 嗯、 而他當時本來就是見到同胞物近就拿個磚頭去扔那塊東西，那塊東西沒有爆，他媽媽立刻拉回他進去，結果英軍來到拆彈真的 爆， 他說如果不是的話其實他死了的。 其實睇翻以往嗰啲小説啊，或者係散文，都知道嗰個時代係真係滿街，或者大家會覺得滿街都係土製菠蘿，香港係人心好浮動咯。 好多時候就係第一波嘅移民潮咧，其實就唔係1984年，亦都唔係1989年，其實1967年， 嗯、 即係六七暴動嗰陣時候，真係嘅當時嘅即係比較有能力嘅人咧。就是第一代移居去加拿大、啊、北美洲、啊、就是那時候， 因為覺得香港太亂 了。事實上現在的人說什麼佔中亂未有耐，我告訴你、 嗯、 那時候是簡直是你每天看到，你看回 archive 即是報紙、啊、和那些 Michael Frim、啊 嗯、 是看到每一天都有英軍炸死、啊、插彈的人員死、啊、沙頭角警署的警察被民兵突擊、啊、那些不是民兵、啊、其實現在篡改歷史，你記不記得上一次警察的網頁就是篡改歷史、啊、不知名槍手嘛， 嗯， 將那個越界去攻擊沙頭角警署所殺死的那些警察寫成為不知名槍手，實際上那些實際上是廣州軍區的軍隊來的， 哇， 越境槍擊那些是、 okay. 他想製造另一次珍寶島事件這樣的事嘛，當時是 當時那種就算你說、不要 說即、警察被即、襲擊、嗯、根本我聽說就其實在、北角那裡根本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戰場來的了，在街道都是 設 曬紅溝這樣的、 電車總站有放炸彈，當時就、我記得我在傳媒看過訪問林占士其中一個退休警務人員，咁咧就講當時嘅阿羅恩惠紀錄片都有講嘅《消失的檔案》，就係、是、當時拍喺大嶼山嘅一艘英國嘅航空母艦。係。咁咧上邊直升機就喺嗰度起飛，然後咧就空降落去支援呢個警察同埋英軍聯合行動。咁咧就係、是、空降當時嘅呢、這個華豐國貨， 嗰座嘢嗰度。 係啊，當時應該就係成個北角嘅主戰場嚟噶嘛。 嗰度就係咯，嗰度其實係改裝做戰地醫院啊嘛。係。中橋啊。 O K。 啊，同埋呢個華豐啊，咁就亦都羅恩惠嗰度亦都講到就係招商局運開山刀嚟啦。 嗯。 其實都即係幾千把。 是 即大家如果看過消失的檔案都知道其實為什麼 有手榴彈添的是嗎 製土製菠蘿油就扔進去就是這個大埔鄉事委員會那裡扔進去就扔炸彈進去那就有放在路邊寫同胞物近那就有真有假有真有假的那就也有這些的當時啊其實是很多的工聯會的屬會啊是有參與的 是啊，即如果我哋讀香港歷史嘅話，就會一路都係理解六七暴動其實係一個自上而下由左派發動嘅一個即係武力嘅即係戰鬥。 但係佢哋而家就篡改歷史，我相信好快我哋嘅教科書都會成為一個叫做反英抗暴、爭取殖民地改革，或者因為殖民地高壓統治呢個引發階級矛盾而製造出嚟嘅一場民變，呢個係絕對錯誤嘅。 嗯。 因為在港英六七暴動之前其實是66年的蘇守中的暴動天星碼頭蘇聯當時工聯會不單止沒有聲援甚至是要求港英盡快執法恢復社會秩序如果你說是因為社會矛盾那麼嚴重而引致官逼民反、為什麼66年你不去支持蘇守中、喂九龍蘇聯死人的那時候、拘捕的都1200人、三日、九龍蘇聯燒巴士、焚燒巴士攻擊嗰啲商鋪啊，一樣是大規模的社會騷亂嚟嘅噃。 但係然後而家就會簡化做咧六六年就係六七嘅序幕啦。咁所以咧，其實就係因為 已經不滿㗎啦， 係啦，就係有社會嘅土壤喺度㗎啦。咁 絕對唔係六七暴動只有一個原因，就係文革在香港嘅新熱，其實係香港文化大革命。係因為65年當時喺澳門，當時嘅左派群眾。就通過呢個嘅上街啊等等咧，就去逼呢個澳門政府跪低，而佢哋覺得當時係一個成功，成功嘅一件事。五一咩事件咧？嗰次叫做我唔記得咗個名啦。咁然後咧，工聯會就不斷組織香港嘅左派群眾過澳門學習呢個鬥爭方式，然後將佢帶翻嚟香港。咁然後係咩咧？係要希望係咩咧？造成一個客觀嘅形勢咧，令到解放軍係提早越過深圳河嚟。所謂解放香港，嗱嗰個成個有部署嘅，唔係話純粹係因為新蒲崗膠花廠咁簡單，嗰件事唔重要嘅。其實新蒲崗膠花廠嗰件事， 的確係啊。而由佢嘅即係開始，以至佢嘅突然之間毅然而止咧，都係自上而下噶嘛。 嗱，你睇下陳恩健喺個紀錄片裏邊訪問阿羅恩惠訪問陳恩健，陳恩健就係當時嘅衝鋒隊啊，係即係警察裏邊佢駐守新蒲崗警區啊，佢個警崗都俾人燒埋。 哇！ 係啦，咁咧就佢話好似山水喉咁嘅，去到12月咧， 突然間 停曬嘅，所有土製菠蘿啊、真假菠蘿乜都冇曬嘅，係啊。係。咁佢就話，即係話都冇咁快，一山制就冇曬嘅。 嗯。 嚇！咁所以咧，成個六七暴動，你問我工聯會欠嘅係咩咧？係要乞求香港人嘅原諒同埋寬恕。 嗯。 死咗嗰、那個，你而家喺今日我睇姓湯嗰位朋友嗰、那個阿伯寫嘅，佢就係林斌，佢自己去。 係。 他是連去話去到嗰個墓地咧，佢唔知道佢喺邊度咧。佢問係嗰啲墓地嘅管理人員咧，都唔敢話俾佢聽係個 number 係幾多。佢只係話俾佢聽喺邊一段，去到嗰一段佢仲要自己去揾。佢一個已經80多歲嘅阿伯嚟。 點解要咁神秘咧？林斌嘅墓？ 我相信林斌嘅墓一路都係一個禁忌啊！我相信 係驚人哋再去毀壞佢。 驚第一就驚嗰啲左派嘅群眾再去毀壞佢啦。第二就驚咩咧？驚嗰啲即係支持林斌嗰啲人啊。係每年將佢變成一個殉道者咁樣。 哦。 然後咧就去攻擊啲左派群眾嘛。所以喺港英嚟講，一路都係即係 一個好敏感嘅。 遺忘於心啊！即係唔去提嗰樣嘢。即係但係嗰個係一個歷史嘅傷口嚟嘅，我覺得。 啊！呢、這個都即係嗱，雖然兩件事係好大嘅差異啦，但係的確亦都令我諗起咧，劉曉波先生逝世咧，其實亦都係連祭祀啦，都係假嘅啦，墓地都冇一個啦。其實亦都係就係驚嗰個即係佢嘅墓地會變成可能就係一個好大嘅政治抗爭嘅地方。 但係我睇呢、這個我即係share 咗呢篇文喺城寨嘅 Facebook 嗰度，呢位湯伯伯嘅即係佢祭林斌呢件事，佢寫翻曬出嚟。即係今年其實啱啱過去嘅啫。佢原來仲有其他 是被左派暴徒掟炸弹炸死的中学生的墓地在那里。是一位姓唐19岁的中学生。那就那个墓地也有林斌同时一起在这个车里面被他烧死的唐细佬。 嗯。 那就是你揭开了 这段的历史的伤口呢，其实不是说我们要去血债血偿啊等等这些东西。而是我相信当日斗委会的成员，包括今日鄭耀棠呢啲咁嘅人，陳婉嫻呢啲咁嘅人，仍然喺度，包括陳鑑林呢啲咁嘅人，唔單止冇承認或者承擔佢哋嘅歷史責任，然後扭曲嗰件事去誤導香港人，係話因為殖民地嘅階級矛盾，然後徹底將佢哋呢班人當日想將香港發動一場文革，然後提早收回香港呢件事咧，將佢冚開。點解羅恩惠會俾人恐嚇、俾人跟蹤？一路佢呢個紀錄片點解咁敏感咧？就因為佢揭開呢段後邊隱藏嘅一個龐大的政治陰謀，是周恩來根本是從來知道每一日發生什麼事，因為吳迪洲這個人，羅恩惠就拿了吳迪洲的日記，他的後人將這本日記給了他，他就一路看著這本日記，原來這位吳生就是不斷向周恩來匯報現在去到哪裡，要去到哪裡，是每一日包括放炸彈周恩來都知道， 是 那你想想多恐怖。 所以其實他一直都是一個自上而下的一個鬥爭的工具， 是的，由上而下。所以為什麼好像陳恩健說一山水喉就沒有了呢？包括招商局華潤的高層參與放炸彈，招商局怎樣運那些開山刀下來、包括在深圳部署的民兵，包括越境去槍擊去攻擊沙頭角警署，打死香港警察，想製造件什麼事呢？就是類似蘇中蘇在珍寶島衝突的事件、最好就是你英國即刻派兵進入這個深圳邊境，他就噓一聲民兵湧過來。所以在槍擊深、這個羅恩惠有講到的，但他沒有詳細研究。其實這個沙頭角槍擊事件呢， 是當時他訪問了一個人裡面，在80年代你還找到的資料，因為公開了的，其實在大陸在廣州軍區哪一個編號的軍隊都找得到、負責槍擊那些人。而香港為什麼突然間在這段時間去年就將沙頭角槍擊事件將它篡改成為不知名槍手、我們都已經沒有人有記憶了。其實 是咯，即除非 但 是 記憶是 什麼 人呢？你說就是有人想將這個所謂香港文革這件事將它完全將它淹沒，所以就消失的檔案，就是這個意思。 是 不是說我們不記得那些被左派暴徒攻擊燒死炸死的人，而是將這件事背後整個政治的計劃、政治的陰謀將它變成是不存在。 是啊，咁而咧，我哋見到即使係大學入邊咧，慢慢香港研究其實都係消失緊嘅，所以仲有呢種記憶，即使只係轉折咁透過讀書而嚟嘅記憶咧，其實都係少嘅。即係如果你如果咁樣發展落去，根本我哋下一代係可能成個理解係唔同咗嘅。 而家調翻轉啊，你記唔記得暴動30周年嗰陣時，佢哋出嚟自己申冤啊？羅恩惠的消失的檔案最初最初不是揭發這個政治陰謀的， 是一班叫做嚴浩、那班叫做 YP 的少年犯、在當時被人扔去摩星嶺的拘捕的左派的學生，現在30年之後出來為自己平反申冤，就請羅恩惠由屈榮賢介紹他的老友羅恩惠去拍攝訪問這些 YP，然後幫我們平反，是這樣來的嘛。 是啊是啊，這段有聽過。 羅恩惠拍完一年之後將所有片丟掉不要，重新再拍一次，就是因為他發覺原來這班人口中的所謂史實原來是假的、他就將他扮演成為自己的 victim。 我們是港英的那些白皮豬黃皮狗鎮壓下面，我們是少年犯，當時我們一班熱血的中學生、這樣就被人扔去摩星嶺虐待、是這樣啊，然後要求平反、其實是他不單止是將件事扭曲、而是甚至將個是非對錯黑白全部改變了。 而事實上可能他們就是那個自上而下的武力鬥爭、所策動的犧牲品咯。 是不出奇，他們是一隻雀仔，不出奇， 沒錯。 但是現在就是說因為他們已經去到人生的、已經是中年或者老年了， 是 而他們想將自己昔日的愛國行動為自己證明嘛， 是咯， 證明自己是愛國嘛。 他協助他們的 那種所謂委屈去說這個呢可能是正義之舉，但其實這個委屈是那個推你去死的機器造成的嘛。 他不會質疑推你去死的機器， 是咯， 反過來他會質疑，就是說為什麼你香港人不諒解我們啊，我們要平反，我們要，你記不記得有舞台劇有漫畫、屈榮賢林超榮夫婦就幫我們做這些東西咯、是吧， 所以其實成所有的事要扣連埋一起去看，即你是犧牲品，你是委屈，但是當中你所做的其實背後就是一個不義之舉，而造成我們整個香港社會的動盪，不僅還是有人命犧牲。 還有你要問的，你要反省，其實在羅恩惠的戲裡面，那個紀錄片裡面訪問了一位水務署的工會的人，當時也參與六七暴動。其實那個姓劉的先生呢，我覺得即我很尊敬的，他真的有反省，他真的有反省，即是他反轉去問，其實當日在後面策動那些人才是你們要反省的隊長嘛， 是啊， 是不是，而不是說為什麼你們會被人扔去這個摩星嶺嘛。你看到曾德成都沒有反省的，他只是說我當時只有一個中學生姓保羅在那裡派傳單，結果就被人拉了這樣，但是你想想那些鄭耀堂之前的上一首陽光那些，那些工聯會那些，工聯會是暴動的核心來的， 所以這一批當日的少年犯看到，咦，今日他們都飛黃騰達，他們覺得自己很委屈咯，而整件事透過篡改歷史以致這樣去在論述上面歪曲過來。 我想今日看完這個蘋果日報的頭版還委屈啊真的的，蘋果日報就將工聯會的財務報告就公布了出來， 富貴工聯會 都不是什麼機密來的，其實根本是，而富貴工聯會就是 2.8 億還是 2.5 億的捐款，跟住就將嗰啲盈餘咧就撥去另外一間叫工聯會屬下嘅物業管理公司，就係避税啦。避税呢一 part 我唔需要理，香港人都經常用。而家個問題就係咧，第一佢嘅捐款就唔公開嘅。鄭耀堂今日回應就係話，使乜公開啊？即係仲係大言炎炎、肆無忌憚嘅喎。好啦，跟住我話俾你聽，工聯會除咗你以為佢參加嗰啲工聯會嘅課程啊等嗰啲，原來佢收緊2億幾嘢嘅捐政治捐獻。政治獻金有冇係嚟自香港嘅財團咧？我敢寫包單， 一定有啦。 好啦，咁工聯會支持嘅陳海欣咧？喂，我琴日先至見到佢哋喺工聯會嗰啲小花個個寫住著曬自己嘅嗰啲制服，同佢一齊去做健康大使嘅喎。 係，所以我哋都解釋得到嗰一幅即係殯儀館後面嘅高牆，其實根據《蘋果日報》嘅計算咧，就應該係起碼30至50萬一個月。即係點解會有咁多錢呢？ 飛越世界超越萬國那個 是是即是很壯觀的那幅啦， 是啊，30多萬 即是一直以來我們都是說，其實我們如果即是香港的民主派呢，其實跟保皇黨對撼呢，對方是有一個即是天文數字式的即是資源，其實是講真的，億聲的下下都。而如果看回《蘋果日報》的報導呢，其實他們用在那個薪酬的開支呢都是億聲，咁除咗你話佢哋嗰啲高層當然會肥上瘦下啦，佢哋自己大把錢袋落袋啦。你用緊幾多人先至會用緊億聲嘅薪金開支咧？ 有，我話俾你聽，啱啱前兩日公布嘅呢個小米嘅第二季度業績， 係 咁我咧就好白嘅，因為點解咧？因為阿林鄭個仔就喺小米做噶嘛， okay。 而林鄭當日競選，你記唔記得佢攻擊曾俊華？佢都完全唔拉更嘅，因為佢唔係負責財經噶嘛，阿林鄭係做政務司嘅啫嘛。佢就話佢咧反對呢個同股不同權，而令到嗰啲公司冇辦法喺香港上。好啦，到佢一上場，陳茂波做咗呢個財政司就開放同股不同權啦，即刻。 係啊。 咁咪小米第一個成功上啦。你知唔知冇人留意嘅呢個新聞？佢嘅創辦人雷軍 係 喺呢個第二季度業績裏邊披露，行政開支你知唔知係幾多錢？ 我呢、這個你咁講即係要講下喎，梗係唔知啦。 嗰、那個行政開支就係支付俾創辦人雷軍嘅。 是 你估啊？我給你一個 reference， 你 Tim Cook， Tim Cook 即係呢個 Apple 嘅 CEO， 蘋果電腦、蘋果手機啊，即係而家你用緊嗰個啦。Tim Cook 就係阿 Steve Jobs 死咗之後嘅 CEO。係。佢攞一年就應該大約攞美金 1.8 億到啦 ，option 嚟嘅啫。 咁我估可能十倍，十億美金。 十億美金即係77億港幣。 係。 即係80幾億港人民幣。啊，唔係77億港幣，即係60幾億人民幣啦。你就唔夠，你唔知道我哋祖國厲害了啊！真係。 哇！我已經估得好準噶咯喎，十倍喎。 99億。 OK。 點解同股不同權？你問我，其實我好興嘅。點解林鄭要咁樣去開綠燈，逼呢個證監嗱？港交所李小加就一早贊成嘅，但一路都係 SFC 反對嘅，證監反對。因為咁樣係對小股東冇保障。你而家買咗小米股票嗰啲小股東，你睇下創辦人雷軍，我唔覺得佢 的重要性等同於蘋果的 Tim Cook。 嗯， 那個你話譬如 Steve Jobs 他拿99億是應該的，當然， 嗯， 因為他就是個公司的靈魂，是個創意嘛，個靈魂是。 是啊， 你受小米你就很多東西都是 copy 人的，我就不知道究竟原來最終你發覺成個都是局，是不是同股不同權，就是你小股東是沒有聲出的，因為他們那個的拿著那個股份，李嘉誠是不可以拿那麼多錢的， 嗯， 因為後面他上市其他拿著的基金是會你怎麼交代，即係其他嗰啲分啊，揸住長江嗰啲股票嗰啲公司啊， 嗯， 所以佢可以攞99億，而係入去公司嘅行政支出。 嗯， 工聯會嗰條數我話俾你聽咧，十九牛一毛啊，但係個方法一樣， 係 都係行政開支裏邊全部。如果唔係你唔需要揾啦，你問下陳婉嫻住邊度，你就知噶啦。 都聽講住大屋嘅 喎， 係 西半山，唔係東半山添啊，即係北角都 cheap 啊，左派大本營。 是西半山就即是，中環上面， 中上環啦，上邊啦， 嗯， 係啊，即係堅尼地道啊， 嗰啲都億億聲嘅喎， 唔知啦，嗱，全部工人貴族嚟㗎啦，呢啲就係唔使諗㗎啦。好啦，咁然後咧仲大言炎炎話俾你聽，我哋收咩捐款有咩影響啊？關你咩事啊？ 咁事實上係真係冇人查㗎嘛。 仲有未到啊？再培訓計劃裏邊泵緊幾多錢俾佢哋啊？每年， 嗯， 工聯會承辦幾多再培訓局嘅課程咧？ 係， 係嘛？嗰啲再培訓局嘅課程有冇公開招標啊？ 嗯， 然後私下泵緊幾多錢，將公帑通過區議會嘅嗰啲嘅活動撥款、公務工程撥款有幾多係屬於佢哋嘅機構裏邊嘅工程公司去攞翻啊？ 仲有好多民政體系入邊嗰啲民間嘅活動，其實都係咁樣輸送過去噶嘛。 係啊，你知唔知啊？最荒誕係咩啊？即係嗰個利益體系啊。 嗯。 我諗你冇選過功能組別啦。以前我拍檔阿周博賢選過， 係 即係文化界馬逢國嗰個功能組別嗰個位。你只要幾條友成立一個曲藝社，然後去民政事務局下邊嘅場地、康文署下邊嘅場地， 係 去搞一次活動。拿一次場地贊助，你就可以成為認可的選民資格。 是啊，所以他們是做了很多選民出來的嘛。 書法班、曲藝社，最多是曲藝社。他不知道為什麼只是認可粵曲的曲藝社而已，嗯，你說西洋歌劇那樣就不行的，卡拉 OK 又不行的 okay， 那你想想，我即柯創盛被這個審計署踢那次就是這樣， 嗯， 觀塘區議會，啊，那個組織也是他下面的莊腳成立的，然後就又去翻個區議會嗰度攞活動經費贊助，咁然後就選舉嗰陣時候就變成佢嘅動員嘅選舉機器。 係咯，我哋就見到一路都係透過公帑咁樣去資助， 即係未計劃你財團捐俾工聯會嗰一嚿啊，嗰二點幾億就係捐獻啦，係 啊， 即係買路錢啦。好啦，咁頭先講嗰啲係另外一條分定，係政府公帑嚟嘅喎。 係， 咁你諗下加加埋埋幾犀利？你諗下，即係工聯可以上市啦。如果我俾我嚟講就， 其實而家係好亂嘅香港。你話呢啲叫左派，左派就本身應該咧就對基層咧就比較係同情啦，係即係支持弱勢啦。喺階級鬥爭入邊，佢係為無產階級去做工作噶嘛。咁但係而家佢哋係受緊一啲富豪嘅捐獻，而喺好多嘅即係議會嘅議案入邊咧，都係即係完全企喺富豪啊或者係地產商嗰邊嘅。 嗱，咁左咩派啫？阿鄭榮信就已經係呢個新家園基金會，新家園基金會後邊就係，行基㗎啦，係 咯，所以其實而家係左右不分嘅時代嚟㗎喎。 係啦，順便講埋呢個陳咩欣啊，定係咩陳海欣？ 陳海欣， 陳海欣就上去呢個無線嘅今日 VIP 接受訪問咧，佢就係以一個社企叫做好聲服務公司， 嗯， 就係專係錄幫一啲聾人去錄一啲嘅有聲書嘅一個叫做社企 盲人去錄有聲書， 盲人盲人去錄有聲書嘅呢，這個。一個叫社企咁嘅形象，咁嗱，上一次咧，我同阿小黎喺節目裏邊咧就講到咧，阿 Sam 與阿 Tam 嗰個演唱會咧， 嗯， 就係呢個籌款，咁就阿林鄭月娥出席，咁出席嗰陣時咧就當然就冇陳海欣啦，咁但係嗱，你見到一間咁嘅社企突然間請個咁嘅人，呢， 嗯， 個人又去代表共產黨去參選， 嗯， 咁你好自然啊 ，Sosi 咧就係，是，咧。會唔會同一班人咧咁樣？ 自然會有呢個聯想嘅。 好正常，等於阿鄭榮信做呢個新家園一樣嘅啫嘛。係 咯。 咁你就會阿蘇 Sir 係咪同一班人咧，或者同一個利益集團咧咁樣？ 係咯。 咁我講完之後咧，就收到阿 Kitty 阿葉傑卿嘅 WhatsApp 俾我，佢就話要澄清一啲嘢。 就是原來是這個好聲的副主席來的其實。 嗯。 那就是呢好聲並非由陳我照讀啊並非由陳海恩夫婦成立而是三年前由我們主席蕭潮順和一班好友秉承黃占叔的遺願留下香港美麗動人的聲音設計了一本 audiobook 然後就取得夥伴昌志強的資助而成立由善長人翁捐錢協助支持製作費三年來共送出三萬本 audiobook 簡單而講就是說他說不是陳海恩成立的我沒有講過是陳海恩成立 哦，不過出面有呢一種， 不過當 一 個咁高調嘅 CEO 上去大台接受，我相信阿 Kitty 都未接受過無線嘅今日 VIP 訪問啦。蕭潮順喺無線出嚟嘅啦，我相信 創辦人係冇。 蕭潮順都未接受過無線今日 VIP 訪問啦。而當日佢接受訪問嗰陣時候，佢係以好聲嘅 CEO 接受訪問嘅，咁所以一般人會容易去理解為佢就等於呢個嘅社企。他自己是这样拿着个招牌周围去 work 的嘛。 是会有这个联想的。 好了那 Kitty 就告诉我他说 Sam 要 Tim 的 concept 不是为陈海恩做宣传只是要多谢那些当日捐了他的 donors 而设这样。我就读了这段东西就想帮他澄清不过澄清完之后我想告诉 Kitty 听即是叶洁卿小姐听。如果你的公司你的社企你不想他影响我佢即係佢話俾我聽，揾捐款都唔容易㗎，好艱苦經營㗎呢啲社企。Fine， 係嘛？我都明白。不過，如果你係想佢立足於香港，而唔係話一個有龐大嘅財團，甚至係有龐大嘅呢個政治捐獻嘅工聯會或者中聯辦喺後邊支持嘅機構，咁你就要諗清楚你同阿陳海恩小姐嘅關係啦。嗱，呢段説話係我自己講嘅。因為當陳海恩小姐不斷拿著她是好聲的 CEO 去做的競選的 campaign 現在你不要告訴我九龍居民聯會的健康大使不是競選的 campaign 這個是簡直是肆無忌憚地騙人一個做過政助的人的政治操守是零在我眼中是居然是每一日、現在是公然講大話的 你可以 challenge 我其他人但是我告訴大家如果你自己是香港人你說現在九龍居民聯會幫他做的事不是競選工程我打死都不信好了當他在競選工程裡面不斷去說自己是好聲的 CEO 為那些盲人去做 audiobook 的時候好像建立一個很有善心的形象包括去深水埗找明哥一起去抱 BB 等等這些東西他就會 hijack 了你的機構而你的機構你不用旨意找到真的香港人捐錢給你你自己想清楚每一次賣旗你知不知道網上大家現在每個星期六日賣旗 都會有黑名單 你都會收到的 WhatsApp 我都會收到的就是說喂這個這樣的組織是左派機構來的千萬不要買啊那你就死得了我告訴你 但會不會正正其實也都即 我純粹猜測即會不會正正他們都是期望有一些即建制的水喉可以泵錢過去呢 如果是這樣你就不要來叫我澄清說你們後面沒有什麼建制勢力支持你明唔明啊？如果你聘用呢個陳海恩做 CEO，而你明顯如果你唔知道陳海恩嘅政治背景，咁就肯定你冇做一個清楚嘅審查。如果你知道佢背景而揾佢，你梗係想利用佢人脈啦。 而且佢都做咗政助一段時間㗎啦。 高永文嘅年代咁咪政助咯， 係咯， 係嘛？所以佢就佢一路佢同左派關係建立喺邊度咧？就係以前嘅醫管局主席胡定旭。他做大台的醫療 bid 的時候就是胡定旭的 speaker 來的差不多是有什麼東西放料就找他的了所以胡定旭是什麼呢就是政協系統的就是何志平系統的老友來的所以他們那個關係呢就不只是高永文年代的 他 跟左派的關係 是 before 高永文之前的了其實已經是就在胡定旭那裡好了所以你說如果你 Kitty 也好蕭潮順也好你不知道陳海恩的背景那我現在告訴你了其實他是一個有深厚左派背景的人第一第二他現在不只是上去大台的今日 VIP 而他任何的活動他都會為了建立他慈善的形象他都會 mention 你們成立的這個社企為盲人服務的社企我很 appreciate 你們當初成立這件事的目的的初心例如我很 appreciate 明哥派飯盒一樣但是如果當你今天被人利用成為一個競選工程的平台的時候你哋自己就要想清楚，你哋嘅機構、你哋嘅組織，北河同盟基金又好，或者好聲， 的這個社企都好，你和陳小姐的關係應該是怎樣，因為她是一個政治人物，她必然是會有支持她的人，也都會有反對她的人，而你不可以就是說反對她的人就不公道了，這樣是不會的，因為你走了她的政治圈那裡已經是這個社企已經走了她的政治圈裡面了，已經是 咁，而尤其我自己覺得嘅就係，其實究竟呢一個政治嘅定位係為緊背後嘅邊一個利益集團去服務咧？咁我自己就覺得即係每一個社企或者同陳小姐有關係嘅人係有責任去即係自己去即係梳理清楚咯。 呢個係你哋嘅問題，其實唔係我嘅問題。公眾而家只會覺得呢個社企就等於陳海欣。 當初是有這個形象的，在市民心裏面， 因為每一個市民他是不會那麼得閒去上網打上去叫做打下好聲服務公司幾時幾月成立，我蕭潮信是哪位，葉傑卿是哪位，沒人知道的。其實 起碼你剛才沒有讀的時候我是不知道 的、就是、 我相信我們的聽眾大部分都覺得是陳海欣的公司來的，是吧？ 是啊是啊，我是等於了。 你看完大台今天 VIP 的訪問，他代表了那間公司去講嘢，我上去 TVB。 是啊， 如果是的話為什麼不是訪問蕭潮信呢？你問我 或者葉傑卿咯， 係咯，如果創辦人、政府主席啦，係嘛？應該，如果唔係嘅話，佢有冇問過你咧？有冇得到你哋嘅認可去接受呢個大台嘅訪問咧？因為根本大家夾埋嘅咧，我唔知啦。但係不過，如果你想公司繼續面向香港社會，可以與政治無涉嘅話咧，其實你應該諗清楚同呢位 CEO 嘅關係，其實而唔係走嚟同我澄清咯，其實係。 係咯，但係其實佢都可以自己出一段聲明啫。佢又點解淨係個別同你澄清咧？ 咁我認識佢啦，係、okay. 啊。嗱，我即係、就是、我澄清之餘，再袋錢落你袋咧。其實就話清楚俾你聽，如果你哋嘅社企真係係咁不想涉政治嘅話咧，喺競選期間，你哋要諗清楚呢、這個人係咪仲係代表你哋機構啦。其實因為嗰啲嘅選舉政治嚟到嗰陣時咧，你仲難置身事外。 的確是的，但其實現在已經是有一種等號的關係了，即使其後因為競選而辭任，其實那個形象本身就已經是 有了關聯 了。你問我呢、那個、就我不覺得是無知咯，正如明哥一樣，我跟陶君能在星期二都講過這個問題，究竟陳海欣下去抱 BB， 後來我就在眾新聞看到一個訪問，明哥很清楚知道，他說我是兵家必爭之地，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我很失望，其實他不是因為傻，不是因為他對政治的認識很有限，而是他正正就是他很認識政治，所以他才會說出這句說話，而他接受這個陳海欣利用他們做宣傳，包括接受張曉明在生日跟他偶遇送上的這個圍線墜落的牌匾，其實全部都是在他所謂兵家必爭之地的這個認知裡面出現的。其實所以就沒有的，你的初心是什麼？我上一次我都有這樣說，你派範圍基層是好事來的，但是如果由你把口講出，就是說我不看政治的，總之誰能幫到基層我就支持誰，由你把口講出來，即是說你間接支持的是工聯會、民建聯的所謂地區去政治化的蛇齋餅種的邏輯。 但個問題就是事實上保皇黨不是真的幫到基層的嘛， 我們當然明白， 他們是出賣基層的嘛， 你以為那個蛇齋餅種他換了你的票之後，他就走去將那幾千億的高鐵那些超支的錢就蓋住了財委會，不斷撥 始終我都是要數回這些東西，是誰令到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呢？是誰令到那些基建是千千億聲這樣去倒錢落海呢？那我們要問， 就來通車的高鐵再加上這個沙中線兩條鐵路加上超支，我估埋單400億，你以為雷軍那99億厲害嗎？大佬400億超支啊，大佬啊，超支就講緊， 是啊， 不是個工程開支啊， 個工程開支呢，高鐵是誇張到呢，是厲害過即係美國的超級高鐵㗎嘛，在中國起成 沙中線是全世界第二貴的鐵路啊，每公里計， 但是沉降的幅度都是得人害怕的。 是啊，是全世界第二貴的沙中線是。所以我就說得，我給你一個飯盒，給你那隻月餅，現在派緊，我給你放一個流水席在這裡任你吃，我拿了你的票之後，我 leverage 回來的利益等於你給小米同股不同權在香港上市之後，你看到他這樣99億去撥給雷軍，大家有沒有聲出呢？喂， even 我相信現在香港的財經版都沒有新聞自由，我不見到有一個財經新聞有討論這個問題。 我自己估計咧，其實內部係真係會有一啲 line 係話啊唔捨得嘅咁。但我自己最想講翻頭先， 喂，仲要你行政長官個仔喺間公司度做喎、啊，你唔興？ 係啊，但係我都係想翻翻去沙中線嘅問題，因為你頭先講到其實你攞咗嗰盒飯或者係蛇渣餅種，遠遠嗰個利益咧，其實係低過即係你可能喺公共財政上面被撥出咗去嘅資源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唔係去到呢個地步。今時今日係去到條沙中線係爛嘅，即係你起條貴嘅，但係安全嘅嗰係一個情 況。喂，大佬，煤氣管滲漏會隨時大爆炸，唔出聲， 而係人命安 全。跟住嗰啲螺絲扭唔扭入去鋸短佢，而係嗰個係承載個路軌嘅平台嚟嘅。 係好多人同埋嗱， 大佬唔係月台，係承載個火車路軌。 那個 floor 那個行車隧道嘅連接口係全部都冇上嘅喎。全部都是裝甲狗的那些鋼筋，所以來到這裡已經不是說利益的問題，是我們整個生命安全的問題，以至是香港整個體制的問題。 還有你很簡單，高鐵最好笑，你有沒有看陳帆昨天那個記者會大龍鳳，原本滾立法會落答的時候就說每一天就 10.9 差不多11萬人次，現 在8萬， 現在就縮了三成，縮了三成就是說就人家問他是不是當初強硬做數，又不是，又話咧，我哋慢慢就會由低開始，一個務實啲嘅估計。喂，大佬，呢啲咁嘅語言藝術又係 嗱，不嬲都語言藝術嘅，但係最恐怖係乜嘢咧？調低咗，話而家八萬之後咧，最恐怖就係公就你贏，字就我輸喎。原來如果係低過即係八萬人次去到某個地步咧，我哋政府要俾翻公帑落去去益翻港鐵嘅喎。 梗係啦，我琴上一集我都講啦，我話你以為起完就埋單啊！ 而家唔係維修費，而家係乘客唔夠嘅話，個運作 operation loss 啊，先至係香港人冤大頭嘅開始啊！ 係無底洞啦！ 嗰個營運虧損啊！ 係咯， 你好簡單，你話方便咗，一定會 pick up 嗰個人數，一定會上去。我而家就 challenge 呢個 common sense， 唔係方便，我哋一定會用嘅。而係你話香港同大陸會有幾多人願意用個高鐵？他對大陸的觀感是怎樣，願不願意選擇他成為他旅行的一個地點、工作的地點，這個不是你方便就可以的。其實坦白說，有很多地點現在很方便，大家不會再去。 我想舉例，譬如大家會不會再去銅鑼灣行街，會不會去這個旺角西洋菜街之前、你會不會去這個尖沙咀？不會，因為那些地方你已經覺得不是香港的地方、全部都是充斥著藥房、這個紅仔曲奇、奶粉啊嗰啲咁嘅嘢，你根本你冇嘢買得到嘅。 唔係，但係最大問題都真係唔係幾方便啊嘛。 唔好講話嗰個清關要一個鐘，然後一日得三班去廣州南站，大家唔知道廣州南站喺邊啊？唔係廣州東站啊！如果你問我啊，如果我營運直通車就我寧願，即係我真係幾開心，我見到陳帆嘅。 係啊，因為其實譚文豪都有串佢噶，其實直通車好快就到啦，使鬼幾粒鐘 咩？唔係啊，最重要直通車係去天河站啊，嗰度係廣州市中心啊。 係咯。 南站係番禺啊，大佬，由番禺坐翻地鐵入去廣州市中心七個字啊，仲要。 所以係40 攞住行李仲大。 45分鐘乘三。其實 45通關，45就是火車的行程，然後呢45分鐘由車站入回廣州市中心。那你說除非我的目的地呢就是由廣州再駁高鐵去其他城市、好了，但是呢就不 guarantee 你一定駁了程買到飛，他只是會說盡量預留， 是啊是啊， 給你的香港乘客買而已。那你就死了，如果你去的目的地一天只有幾班車的話，你又怎麼可能在香港這裡買到飛呢？ 你寧願搭飛機啦， 唔係啊！即係你諗翻起，諗翻轉頭啊，由一開始講到，哇！一個鐘頭之內直隊呢個香港嘅西九龍市中心， 係 佢冇話俾你聽，原來喺廣州嘅南站嗰度，就喺嗰、那個嗰幾個叫以前叫做番禺市，就是、我鄉下嚟嘅。我由細到大都認識番禺就不等於廣州嘅， 係 係咪？因為我哋細路小寫嗰、那個。手冊要寫直貫的，我哋我就不是寫廣州市 嘅，你寫番禺， 係寫番禺嘅。咁而家就據說拼入了廣州市啦，佛山同番禺啊，大廣州市咁。咁即係話嗰個根本個站就喺嗰度。好啦，未計你中間，如果你其他嗰啲咧，其實停好多個站嘅喎。即係話佢個車速啊，因為佢停咁多個站咧，佢唔可以去到250嘅喎，其實。咁我想問一下啦，嗱，乜嘢都係講效益嘅啫。剛才我們說的，當現在這一代的人對中國大陸所發生的越來越厭惡、甚至越來越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我想問一下，這條鐵路對於吸引香港人去大陸旅行是否真的那麼大幫助呢？ 我所認知起碼大學生啊，我哋讀書個年代咧，暑假就係翻大陸旅行嘅。 嗯， 嗰陣時 even 冇直通車添。 而家啲學生最近就去台灣，如果唔係就日本、韓國咁樣咯。 嗱，而家就短假就去台灣，長少少假就日韓。 係啦，再唔係咧就遊學去歐洲。 Working holiday 就澳洲。 係。 係啦，紐西蘭，日本都得而家。所以我就係話咧，你問我嗰個營運虧損啊， 嗯， 一定比佢預計中大，我覺得。即係話補貼緊啊。 一定補貼嗱，喺營運以至維修，其實根本而家好多工程都係負責啦。以後嘅維修費咧，肯定係唔似我哋以前去諗嘅，隔幾年或者十幾年先維修一次。但係咧，呢個時候林鄭就彈出嚟講啦，唉，高鐵咧其實佢有另外一啲更大嘅社會價值嘅。你覺得個社會價值係乜嘢咧？ 咪融入大灣區咯。 就係咯，所以呢個根本係成件事就係一個政治嘅即係指令嚟嘅，而唔係真係經濟效益。 上一次我哋咪講啊，田北辰。講埋曬廢話咯，就話將佢取消上市地位就可以搞掂。如果你繼續要港鐵公司去承受呢啲政治工程嘅話咧，佢上唔上市都冇影響過，我覺得其實 只會令到即係政府更加容易去操作呢啲政治工程咯。 如果港鐵係真係一個以利益上市賺取小股東最大嘅利益為本嘅公司，根本就唔會接高鐵呢個工程。 同埋沙中線，你都提過，兩個都 係 蝕本 過。正正就係因為佢一個政治工程，所以先至要接。好啦，而家另外一單咧就係呢個大橋啊，有冇睇新聞？150蚊收費啊嘛。 哦，呢個未追到。 港珠澳大橋啊， 150蚊。 又嚟啦，係啊，所以點解成個大灣區就吹到咁行咧？ 係。 就話阿葉國軒出嚟講，就話可以俾一個所謂一次性嘅，即係呢個駕駛執照啊嘛，內地揸車上去，因為大橋冇人用噶啦，一定係噶，我諗到。 比著我都不敢行啦。 不是，不要說他那個安全問題，我覺得。而是我經常都問，我們那個年代，在90年代，那些碧桂園開始流行的時候，我認識的朋友總有說抵了幾十萬，就買過那些順德、中山那些， 有， 很興的。Second Home，順德碧桂園，這樣。我想問一下，當日買了那些，今天還會不會上去？大灣區了吧？順德了嘛？是吧？喂，我想問一下，唔通你每個禮拜六日都係上去做同樣嘅嘢，揼骨打麻雀，然後食重慶火鍋咩？ 嚇，呢個我就真係唔知喎。究竟當時嗰啲碧桂園而家係即係仲係咪？ 喂，第一而家好多變咗豆腐渣啦， 係 已經碧桂園係豆腐渣嚟㗎，好多係。 最近係爆出呢啲 爆出幾單嘢係啊，冧啊嘛啲屋。好啦，我想話就算你好平，你買咗，你交通又方便都好。你上去做乜先？ 嗱，當初起呢一條即係大橋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組織走出嚟講話，根本就冇可能有咁多嘅流車量嘅喎。 係咁，我就話你上去珠海做乜嘢先得㗎？唔通日日上去揼骨咩？如果唔係你做乜咧？你又上唔到 Facebook， 又睇唔到港劇，係嘛？你上到去就好似去到另外一個世界。喂，呢個唔係你唔好大家嗰啲左腦啊白痴嘅。你話佢呢個等於東京灣，等於呢個美國三藩市 Bay Area， 絕對不是。人哋同一個制度，同一個國家。即係話我喺聖豪斯，同我喺 Silicon Valley， 甚至我喺三藩市咧，我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噶。 嗯， 香港係唔得噶，你去咗大灣區就上唔到噶啦。係 啊 ，Google 唔到噶啦，就係、是、咁簡單啦。你以為睇開嗰啲劇咧睇唔到噶啦。 嗯， 連呢個維尼與我啊，小紅維尼嘅電影都睇唔到噶啦。 嗱，所以如果你話嗰個所謂社會效應係期望即係、就是、市民融入大灣區咧，我覺得。都會係失敗，所以最終咧，我哋自己覺得根本佢嗰個成個目的咧，其實係一種利益輸送嚟嘅。 根本就係我話俾你聽啦，嗱呢個亦都係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同市場資本主義之間嘅一個矛盾嚟嘅。 嗯， 香港一路以嚟咧，我哋都係英治時代嘅香港咧，都係依個叫做市場資本主義，即係話你要論證一個公務工程嘅效益咧，你係要去到咧就係大家好恨喺度嘈咁耐都唔起。 嗯， 你記唔記得地鐵其實討論咗好耐，真正起嗰陣時候就向亞洲發展銀行舉債嘅，其實， 嗯， 唔係政府攞財政儲備出嚟起嘅，係喺問亞洲發展銀行借錢起嘅。 嗯， 咁你一定要計到好盡嗰個財務上嗰個嘅每一個 milestone， 你係會計得好盡，即係話嗰個嗰條鐵路帶嚟嘅收益會係點？香港永遠都係嘅。是個需求行先，然後嗰個基建是滯後的，包括新機場。 這個就是資本主義的特色的， 包括新機場。新機場就是討論了很久了，其實已經是飽和了很久了，這個啟德機場。 嗯， 由80年代開始討論，70年代開始討論，去到89年之後才博取。 嗯， 因為六四之後需要去 push 個基建。 嗯， 但是現在國家資本主義就不是的， 我哋好似你頭先講啦，為咗未來一啲我哋捉摸唔到嘅利益而去立項嘅。咁而真正嘅實質利益最大嘅就係嗰啲承建嘅公司、營運公司同埋官僚集團。 的確係，根本就喺成個操作入邊咧最得益嘅起嗰啲人咯，而且甚至乎係唔使問責嘅喎。 係啊，因為之後嗱，而家已經由11万人次每日褪到去8万啦。 係。 之後如果假設得50000嗰陣時候，陳帆都撇咗啦，係嘛？ 係咯。 是不需要問責的，其實大家就做了冤大頭，唯有繼續給下去的。 我這裡插開一筆講，所以最近土地大辯論，我明天就會去土地供應諮詢的、那個諮詢會。 立法會 是不是民間的諮詢會、但呢這裡插開一筆講，就是其實有這麼多種提供土地的方法，粉嶺高爾夫球場、軍事用地，偏偏為什麼政府一定是要講人工島和填海呢？就是不單止未來是有助於那些地產商諸如此類，是在那個填海海的過程，興建人工島的過程，其實那裡已經有很龐大的利益上面的，即是一種我們說載荷或者輸送，其實最得益的就是這10年8年之間會起的那些承建商。 還有我覺得有第二個政治上的考慮，如果在東大嶼山的話，其實梁振英應該提過的，其實就是在大嶼山那邊成為一個新的 CBD。 是啊是啊， 我們當時拗頭大嶼山 CBD，而家我哋觀塘都話 CBD 啦，阿林鄭嗰陣時做發展局，結果都唔係搞唔掂啦。點解嗰度會有個 CBD 咧？你只要成個大灣區嘅佈局去睇，你就知噶啦。 OK。 點解將個 CBD 會移去大嶼山嘅？ 就是、 因為佢 serve 大灣區嘛。 係。 係嘛？你咪諗得到咯。如果唔係嘅話，喂，點解唔係中環咧？係嘛？ 嗯。 或者點解唔係西九龍咧？而家個 CBD 會去咗將來嘅大嶼山東部咧？ 是的，這個就是整個計劃的一個部分來的。但問題就是你還信不信得過起個人工島那件事是真的對我們香港人有益呢？整件事不要說錢，而是如果我們再是交給這些沒有監管，即是、零通報的這些這樣的承造商，第一起出來會是一個什麼災難呢？ 兩樣東西，我覺得第一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工程施工的監管，是的，就是說那個的比如財務上的那個開支啦，幾時動用嗰啲 emergency fund 啦，即係緊急備用基金啦，幾時超支批准催超支啦，等等呢啲咁嘅嘢，而家係冇曬冇網管啦。好啦，第二個層次係咩咧？再大啲，我覺得再大啲嘅意思係咩咧？起碼我哋呢一代會經歷嘅就係咧，喺90年代或者係喺基本法起草嗰陣時咧，牽涉到一啲未來規劃嘅政治規劃嘅嘢咧，起碼佢都當時正式整上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係 新機場十大工程係有機場諮詢委員會機諮委嘅嗰陣時。 係。 我想問下，而家大灣區包括由葉國謙上電台透露嘅嗰個 driving license 同埋個回鄉證變身份證，同埋而家不斷喺《星島日報》啊嗰啲所謂建制派報紙見到嗰啲流出嚟嘅消息，有邊一樣嘢係諮詢過香港人嘅意見？ 冇咯。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倒退，你明唔明啊？ 係啊，林鄭 係完全唔需要諮詢嘅喎。 喂，故宮都冇諮詢、啊。 你問我想唔想融入？我唔想，咁點啊？ 冇得揀嘅喎， 係冇得揀嘅喎，好似係理所當然喎。一話唔想就係你唔愛國，你唔係中國人，就成頂帽吸落嚟。喂，所以我就話而家係好荒誕嘅喎。你話我個回鄉證變身份證，即係受你嗰套身份證嘅制度去監管，你問有冇問過我嘅意見啊？ 其實都我自己都覺得有啲保留㗎，因為會唔會遲啲兩套身份證嘅系統變成真係同一套咧？ 我話俾你聽，我已經講過好多次，我唔係陰謀論，新身份證嗰張 SIM。裏面點解嗰個 RFID 係遠距離，同埋點解會容許有咁大嘅儲存信息嘅空間？喺新嗰張身份證嗰、那個 chips 嗰度咧，係 prepare for 呢樣嘢嘅，其實係。 好多人都係咁講。 係 prepare for 大灣區人啦，其實阿蔡冠森冇呃我哋嘅，其實係。係將來係冇香港人嘅，我覺得。琴日有傳媒訪問我。問我點睇呢樣嘢？我話呢個係部署2047年一國兩制終結嘅嘢嚟嘅。嗱，你問我，可能我係 Doctor Doom 末日博士。不過，如果你喺一個閉門造車、冇開誠布公嘅情況底下，呢種咁樣嘅恐懼意識係會蔓延嘅，我覺得。 但事實上嗰樣嘢都超然若揭嘅咯喎，即香港啊嚇，係會被納入一個更加大嘅體系啊，嘗試去摧毀我哋嘅邊界啊，以至去製造一種即人為嘅融合，去令到即香港嘅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或者甚至乎冇咗香港人呢個身份。由董建華時代去鼓吹嗰個鄉鎮係嘛，當時係話將香港同深圳融合啊嘛， 同城化啊嘛， 係啦， 港深同城化。 因此就要去即係去收翻新界東北，去發展佢，就係因為覺得 河土嘛， 冇錯啦。因為新界嘅郊區咧，就係阻住兩個地方嘅即係融合啊嘛，以至而家成個大灣區。 而家前海都係啦，其實。 係啦，其實 係 同一個， 而家係啦， 冇錯，係用唔同嘅招數，但係做緊同一件事嘅。 嗱，但係你問我呢個同城化又好，到而家小時生活圈好，或者大灣區全面融合都好咧，我覺得後邊都係有一個 hidden 嘅政治嘅一個規劃喺裏邊。我覺得應該開誠布公同香港人講嘅。 嗯。 嗱，我唔理你贊成定反對，你唔好理我個立場係贊成同反對，我就係講一個程序。我而家係咪係咪一個咁重要，牽涉到我哋下一代究竟係咩人嘅身份認同？甚至係成個一國兩制存唔存在？你可以今日你可以繼續講大話，話只係一個經濟嘅融合。 嗯、 喂，大佬係人都知啦，經濟融合必然會影響上層建築，嗯、就係個政治嘅體制嘅呢個係。係、 啊、 當你已經融入咗個國家資本主義嘅體制裏邊嗰陣時候，你嘅市場經濟下邊嘅財政預算案有乜嘢意思咧？係人哋 dictate 曬你做乜嘅咯喎，已經係、 嗯。 香港嘅立法會係咪仲有個監督嘅權咧？ 如果你看翻即係共產黨的思維，咁佢係相信馬克思主義噶嘛？下層建築即係經濟就一定影響文化噶嘛？佢就係透過經濟融合影響我哋嘅文化上面嘅交流啦。 唔係，同埋你而家現有嗰個體制係會冇辦法適應嘅。我意思係話，譬如好簡單，你選咗立法會， 係 你好似一國一地兩檢呢個模式咁樣，佢根本就係話你呢啲嘢係唔到你香港地區性嘅議會去睇。 嗯， 係咪先？將來。再有呢啲咁嘅睇大灣區，譬如我舉例，頭先講嗰啲所謂林鄭嘅策略性投資， 嗯、 我哋睇緊嘅係未來嘅利益。好啦，即係話同樣嘅思維，我哋可以動用香港嘅公帑投資喺大灣區，譬如大灣區將來開發一個新嘅 CBD， 唔喺香港嘅、 嗯， 甚至唔喺東大嶼山添，可能喺佛山假設。 嗯， 咁然後需要香港作策略性投資， 嗯、 林鄭又會同一套邏輯講嘅咯喎。 係啊， 喂，雖然唔喺香港，但係我哋係喺嗰度得到好大嘅利益。好啦。你選出嚟嘅民意代表，包括政府裏邊標英嘅審計處，係咪仲可以監督到呢啲喺境外嘅策略性投資嘅嘢咧？嗱，你問我，我心裏邊我係覺得有境內境外之分嘅，仲係有。 嗯。 雖然嗰個唔係一個所謂國與國嘅邊境，但係嗰個邊界係喺度嘅，而家仲。 特區嘅邊界啊嘛。 嗱，以前係有個規定嘅，係如果係跨越嗰個深圳河嗰啲咧，政府係唔會俾錢嘅。 嗯。 好啦，而家完全冇曬啦。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話咧，高鐵模式將會令到香港未來嘅一個政治建制上對於呢個灣區嘅決策係冇監督權啊。 嗯， 咁你一國兩制就冇噶咯，因為你林鄭嘅施政報告其實係由嗰個大灣區工作小組寫嘅。 嗯， 咁下邊就係發改委嚟嘅，根本同嗰啲司長冇關嘅。你問我而家做司長真係好筍喎。 喂，其實你就算係睇一地兩檢呢件事，你都已經 呢個咪就係個模式咯，係啦， 係咯，即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基本法根本就係完全被粗暴踐踏啦。 咪而家其實係冇人去將呢樣嘢去講，從一個政治嘅角度去睇，大家仲係講緊嗰個鐵路係咪效益係咪化算啊？大灣區嗰啲樓係咪豆腐渣？唔係呢樣嘢咁簡單，我成日覺得，而係話你個體制上，你而家完全係一個將香港嘅民意拒諸門外。而呢樣嘢嘅決策係影響到香港本身內部嘅自治嘅喎。 的確係啊，而且如果用系統理論去講，我講少少啦。根本咧，就算任何系統咧，第一件事存在嘅模式咧，或者先決條件就係你要有邊界。而家唔係講緊國家， 你 define 你一個 territory 冇錯啦，係系統啊，即係你係一個城市又好，你係一個即係某個組織又好，你都有個邊界嘅。咁而家無論係高鐵定係大灣區呢啲咁嘅設計，就係將你個邊界拆咗佢啊嘛。咁所以即係。香港行將消失這個是即是指日可待 的，這個不是危言聳聽，很多人就對陳浩天去信特朗普的行為嗤之以鼻。無論你對陳浩天怎麼看，他是 raise 到一個很認真的問題，需要我們考慮。 嗯， 據我所理解，美國的所謂香港關係法 US Hong Kong Act 是建基於聯合聲明的、 嗯、 不是建基於基本法。 嗯， 佢寫得好清楚嘅，其實， 嗯， 因為嗰個係總統簽住一個行政命令，佢可以唔簽噶啦，出年就， 嗯， 咁佢簽唔簽係咩咧？係睇香港嘅美國領事館俾國務院提交嘅報告，然後國務院 advise 總統簽唔簽啊嘛， 嗯， 好啦，所以陳浩天其實應該第一時間就唔係寫俾特朗普嘅，應該寫俾美國嘅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嘅呢個國務卿， 嗯， 咁咧，喂，頭先我哋所講嘅嘢，其實聯合聲明冇嘅喎， 嗯， 當你融入咗去嗰陣時候。人哋點解會俾個獨立關稅區嚟啊？ 嗯， 人哋點解戰略性物資可以進入香港而唔進入廣東省咧？ 嗯， 如果你融入咗去嗰陣時候，即係話所有戰略物資出口管制喺對中國大陸嘅都會適用喺香港嘅噃。 嗯， 有冇諗過咧呢個問題？嗱，陳浩天回應林鄭話佢唔係人嗰陣時咧，其實佢講咗一句嘢，佢話：你哋呢啲人唔可以一方面就舐中國嘅油水， 係 一方面就繼續利用呢樣嘢喺國際嗰度舐油水嘛。 係 一路以嚟香港都係揾食都係咁嘅。好啦，你而家唔係，你要 clear cut， 將成個香港融入去大灣區，變成係成個區域經濟嘅一部分。我話俾你聽，如果係咁嘅話，第一基本聯合聲明講到明嘅高度自治係會消失嘅。 的確係啊。 當高度自治消失嗰陣時候，基上聯合聲明嘅美國香港關係法個基礎就會 damage 噶啦。 嗯。 呢個必然嘅，喂，你嘅財政預算案都唔係你香港人話事喎。喂，美國最重要係商業利益。原來佢發覺，喂，大佬，以前喺香港揾到食，而家揾唔到食嗰陣時 候。 係。嗱，佢唔係講緊民主自由添啊！我意思係話。他會怎樣 advise 美國總統會不會 renew 這個每一年去簽署這個的香港關係法呢？ 嗯， 香港人你自己想清楚這件事，這個是很 fundamental 的改變來的，其實真的 的確是，而且剛才所說的一系列的事就固然是美國和即中共之間的問題啦，但是 在當中我們看到的就是香港除了沒有主權之外，其實就是個自權是真的慢慢都是失落了。 我們以往講高度自治講緊普選，講緊立法會嘅全面直選、行政長官嘅選舉，我而家講緊係政府內部決策嘅自治權都冇咗， 係啦， 個管治權嘅削弱啊！嗱，呢個冇人留意嘅，大家淨係講緊，誒，我哋要爭取普選，爭取普選，係呢個係可以係捍衞香港嘅自治，因為你個立法會有民意代表，充分嘅民意代表，包括行政長官係普選產生嗰陣時，佢自然要向香港人負責。 嗯， 好啦，而家就已经唔系讲紧嗰个问题添。 嗱，所以其实讲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八个大字，好似完全都失落咗。 嗱，譬如咁啊，你如果写今年下一年嘅施政报告，你又知道大湾区有五大项目系要执行嘅， 嗯， 咁你自然就由将发改委又好、国务院又好，或者上边大湾区嘅领导小组嘅建议嗰五点就写落去你嘅施政报告嗰度啦。好啦，就算你話喂香港內部對呢啲嘢係冇需求嘅，但係因為好似你頭先講啦，未來嘅策略性嘅利益，咁就我哋嘅公帑係啦，就用咗去嗰度。咁然後跟住你就會見到嗰啲老人繼續冇人理，等呢個護理安老院繼續等到死，然後呢個而家嘅急症室仲慘過我七十年代，我八十年代我喺大學踢波整斷咗個腳。嗱嗱臨就搞掂㗎啦，喺急症室嗰度。 係。 而家我諗啊，斷咗腳起碼都幾個鐘啊，仲要瞓。 喂，其實而家好多嘢都差過七十年代，我講真的，即係譬如我哋睇下而家啲劏房咧，係可以做到冇窗嘅，嗰種翳焗嘅情況係慘過以前啲板間房，因為板間房你都唔會咧間到上頂噶嘛。 我相信你做一個 survey 啊，香港人而家每一個人住嘅面積、居住面積啊，一定係需要七十年代。 係咯。 喂，以前點會有納米樓㗎？係 咯。 大佬，而家嗰啲一百八十尺，仲話等你過下宿舍生活。 幾十尺啊，唔係一百八十尺，係建築面積一百八十尺啊。 我淨係知道嗰、那個。一百八十尺，仲話等你過下啲 dormitory 嘅生活喎，即係無恥到咁喎，其實已經係賺到你盡，仲細過個車位。大佬，我想諗下，如果係咁嘅話，喂，呢個你真係冇辦法改變嘅，即係香港人嘅無力感係會好強，就係話咩咧？長毛、劉小麗繼續要求你做老人津、老人退休金、全民退保、醫療保險等等等等。好啦，加加埋埋，可能嗰條單係一百億咁啦，假設。 嗯。 包埋呢個醫療改革咁樣。我想 一千億啦， 一千億啦，五百億醫療改革，四百億呢個全民退保，一百億就係呢個老人福利咁啦。係 咯， 即係起條高鐵啫。 唔係嗰陣時計條數就係咁荒謬啦。 好啦，香港人絕對比得到。好啦，即係話無論你後邊有幾強嘅民意認受性，你嘅 agenda， 嗯， 你去爭取，你去選舉嗰陣時得到市民嘅支持，選翻你入去，去幫佢爭取呢樣嘢。 嗯。 但係當政府嘅內部管治，佢嘅資源分佈唔係由香港人，包括行政長官決定嗰陣時候，喂，呢、這個成個制度係瓦解嘅咯，你問我。 係啊，的確唔係港人自 己。即係話你長毛再入翻去，劉小麗繼續入翻去，未來嗰四年繼續幫你瞓街喺度爭取都好啦，係冇意思嘅，因為林鄭都話唔到事啊，我意思。 佢係就係一個傀儡咯，咁但 係佢就一個大灣區嘅 sales。 的確。 係啊，佢唔係行政長官。你有冇見過一個城市嘅行政長官會不斷叫啲人走嘅？上海市委書記會唔會叫上海人走啊？廣州市嘅市長會唔會叫廣州人走啊？佢只會叫外來人口走 嘅 啫。 我哋係成個權貴嘅集團。 叫你香港人走？ 係啊，唔中意你咪走咯。 創業啊，翻大灣區咯。退休啊，翻大灣區咯。 又或者係移民去台灣啦？你咁唔中意？ 唔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你連一個諮詢著整色整水嘅諮詢制度都冇喎。你諗下，其實係幾荒誕嘅喎成件事。 但係成件事，我覺得可悲嘅就係當然冇諮詢，但係有諮詢，你估係真嘅咩？呢十幾年嚟嗰啲諮詢會，你真係有聆聽民意咩？我好深刻咁樣記得全民退休保障嗰啲諮詢會啊，我哋真係場場都去，好認真咁去。咁結果係乜嘢咧？結果就係嗰份報告係入邊咧，就只係有講話嗰啲人咧係要求係有審查，係要即係公平，但係咧就冇講到咧，即係有好多人係要求免審、免查同埋全民。即係呢啲諮詢會係真嘅咩？ 即 係 等於黃遠輝呢壇嘢土地大辯論一樣啫嘛，真係大辯啦，真係，即係其實實際上就係填海， 根本都未曾諮詢林鄭就已經落咗個結論，就話要填海啦。 中長期填海，短期就係農地公司合營。你問我，一定係呢兩樣啦。係 啊， 係嘛？我的意思就話佢而家衰格到連整色整水都唔整啊。 係啊， 佢都費事俾個平台你啲反對嘅人去出聲啊。喂，以前你記唔記得有一壇嘢叫策發會㗎？係喺啊董建華末期同埋曾蔭權年代，係傾嗰啲長遠香港同大陸嗰啲跨界嘅嘢㗎。其實 而家冇咗啦， 冇咗啦，冇咗好耐啦。所以我就話而家去到荒誕嘅地步，就係我哋你覺得喺香港係一個好陌生嘅城市，係咁嘅原因。點解咧？就係你會發覺嗰啲嘢完全個自主性唔係喺內部嘅。 嗯， 係咪？你搭地鐵嗰啲人，你見到全部都唔係你認識嘅香港人嚟嘅。 嗯， 然後跟住你去到某啲區，我哋傳統嘅商業區，嗰啲鋪頭其實唔係做你生意，佢都唔想做你生意根本啊。 的確是他賣的，不是我們想買的東西。 是啊，那些傳統我們由小去到大的傳統商業區來的，尖沙咀、銅鑼灣、旺角這些。 嗯， 好了，接著你會發覺就是你的決策講了這麼多年所謂的醫療保險只不過是500億。 嗯， 是吧？全民退休保障400億好像是吧？ 以前就500億，不過政府改了人口的規劃，現在就說不如拿1000億出來做種子基金啦，這樣咯。 1000億。 其實500億就夠了，不過呢政府就硬硬吹大條數， 好， 就說要1000億。 嗱，佢就係咁啦。將來如果嘅香港嘅資源分配唔係由內部決定嘅話，以前你都可以話佢係鋪商界。 嗯， 以前港英年代， 嗯， 就係鋪商界啊，嗰啲自由黨啊嗰啲話事咁，即係唐英年啊、田北俊啊嗰啲。而家連唐英年、田北俊都話唔到事嗰陣時，即係話國家資本主義就話呢個餅我要咁切，呢嚿切咗去大灣區，呢嚿切咗去東大嶼山 CBD， 好啦，剩翻呢一嚿你自己每年就攞嚟温香港政府。社會福利那些東西，你想想我們還可以將來投資在本土社會的資源還有多 少？一方面是資源問題，即純粹是說經濟上 真的錢的問題， 真的錢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就是我最得人害怕的，就是這些規劃和建築是破壞我們的土地，還有逼你用。喂，現在條沙中線可以是逼你用的，它切掉了巴士線你就用的，但是我們的人命安全以至整個城市的表象或者風貌其實完全變了的嘛。 還有我相信很簡單，每一個社區你自己每一個香港人你看回自己的社區建設有多少，我們叫做 GIC site 是拿去起樓，而那些地本來 reserve 在政府的 planning department 裏面是 for 這個 public 的 usage， 即是拿來起圖書館、啊、社區中心、啊、那些東西。 其實現在是很少、啊、我還記得呢、 球場在北角最荒誕，拿來起這個牙籤式的居屋、啊、梁振英。 我記得咧喺中九龍幹線嘅時候，我都本身即係對於呢條幹線咧就覺得係好嘢嚟嘅。咁但係喺佢起嘅過程入邊咧，我發覺原來成個油麻地啊、油尖旺一帶咧係冇乜公園嘅。如果再即係將嗰、那個即係臨時用地愛嚟起，即係呢條中九龍幹線嘅即係一啲備用嘅土地啦，其實成個油尖旺嘅啲阿叔咧想揾個地公園去捉棋咧都冇地方。 咪嚟嚟去都係榕樹頭咯。 所以其實很可悲，做香港人呢其實是可悲到呢日常生活上面有些小確幸，喂，下去捉下棋啊，拿龍爪下去公園到現在散下心，其實都沒有。生活是差過70年代 放假要去台灣和日本而已。喂，李峰真的未去過那些地方嗎？當然不是啦， 唞啖氣， 問題是唞啖氣啊，大佬啊，我去東京啊，我走下這個惠比壽啊、代官山啊，我都有真的有街走下，不是天天在商場那裡。好了，跟著那些地拿來起基建，而那些基建根本就不是 benefit 香港人。 所以呢，譬如下去土瓜灣，我後來跟街坊溝通過，發覺為什麼他們這麼想沙中線快點起完，不是因為他們想用沙中線，而是整個興建的過程令到整個土瓜灣是爛融融的，他們已經是很辛苦。 你不要說土瓜灣難融融，你只是會展出面長期塞車，是吧？那裡你想想幾年啦， 是的， 由中環灣仔繞到填海工程，一路到現在的那個會展，那個的會展站那裡是一起來的嘛。 所以經濟是一個問題，土地資源是一個問題，而由剝削土地資源以至是影響我們身心靈呢，是更加深的剝削。 而且最重要就是那個施政是否立足於本土，我經常覺得你說是以往是有基建，但是基建項目是從本土社會出發，而不是說我有了一個立項的論證的一個結論，就是要香港人遷移去大灣區，這個就是你先有結論，然後才去做那些項目，然後最終做不到就是你的問題，然後大家是不用問責，而過程裡面是不需要問我們意見的。 是啊， 是不是這個你想想，資源就是這麼多了，而且資源是即是燒心遊戲來的，你將那些錢每年政府那個 cap 了那個的公共財政的開支是有個上限在這裡的，就是你跟那個本地所謂生產總值增長相適應， 是 就是說 GDP 的增長相適應，就是你的 new money 有多少，每一個部門如果你要有 new money 去改善 care and attention center 那些老人的 CNA homes 的話，你可能是要 another envelope， 比起那個 GDP 增長的 percentage 要有新錢下去，這樣才行的。好了，現在就不是的，你見我所理解的就是跟回著現有的 service 去做那個增長。 不是，近年是直頭要求這些部門去 cut 他們的開支 1% 的。 現在可能沒有了，因為胡蘇被人插的時候，就因為好像是他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我忘記了他解釋過的，但現在現屆政府應該沒有做的、這個、 現在是沒有做、這個、但也沒有增長咯。 是的，所以我就說為什麼你看到社會的貧富懸殊會越來越嚴重，青少年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情緒病、自殺等等，這些都是反映了社會有病。如果你說要做健康大事，其實不是你自己身體健康，其實是這些就是真的叫陳健康，大家你知不知道陳健康是什麼？ 我記得，你記得人版。 是啊，所以我都叫這位小姐叫陳健康。這個是你個人的身體健康，雖然是假的，都是做出來的。因為我看《東方日報》就是說你做這個拉筋已經喘了氣。 哦，好像是說直接錯了，那個 動作 是錯了。是的。 但是你看到現在整個社會不健康，剛才我說一國兩制，香港的內部管治已經不是向香港人問責。你越融入大灣區，即是說你老闆就是那個韓正，叫做即是北京的那個一大灣區的領導小組，我越給個高位你林鄭做，你越沒得 add， 然後將他的政策在施政報告裡面落實，然後將香港的公共資源通過預算案和通過什麼呢，我最擔心的是金管局的所謂策略性投資，金管局這個就動到香港的真正自治的基礎了， 是 就是你的財政自治了。當你的公共政策和財政都喪失自治的時候，即很多人還在，即我經常覺得現在不是說，即不是潑冷水，其實真的即你說雙普選遙遙無期，現在說我們要捍衛，其實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一國兩制，高 自己的錢用在自己的社會那裡， 是啊， 不是說我們將來怎樣去民意問責、啊、就是你那些錢不要再用在大白象工程，是真的用在改善民生。所以我說就算你永續派飯都沒有意義，你拿了那些蛇齋餅種，你以為可以解決到個社區問題、我可以這樣說，派到明哥兩腳一伸那天都繼續派緊的，其實是 的確呢，即如果你真的搞社會運動的人呢，其實是專注緊個社會結構，你個社會結構不去改善的話、一定程度的慈善只不過就是即叫做是為這個不平等的結構呢去舒緩一下，甚至是合理化。 我給個膠布你，其實你就 cancer 了，就黐住那個位嘅啫，其實 又或者係話根本個體制一路係欺壓緊一啲低下階層，你只不過係幫佢做緊一種即係粉飾太平嘅遮掩咯。 其實而家唔係純粹係嗰個一國兩制，我哋所理解李柱銘啊嗰種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嘅問題，而係成個國家資本主義改變緊香港啊。 係， 包括由嗰個國家資本主義改變所帶嚟嗰個上層建築嘅變化。其實呢個才是最關鍵， 係成個體制 最大得益的就是國家資本裏邊嗰啲 stakeholders， 即係咩咧？中國海外、中國建築，好啦，中國海外、中國建築就會揾咗嗰啲建制派嘅嗰啲老公老婆走去坐喺佢哋嘅非執董嗰度。 係， 唔係你喺呢啲起呢啲大白象基建，唔係全部嗰啲國家資本主義嘅嗰啲 agent 咩？然後跟住再到嗰啲咩法改委啊，嗰啲省裏邊嗰啲嘅權貴階層啊， 呢啲先係啊！佢立咗行之後，佢發達，我話俾你聽。 所以我哋見到而家，即係你話香港唔係我哋熟悉嘅地方咧，除咗就喺市面上面，你見到唔係呢啲賣緊我哋要嘅貨物之外，就係成個體制好講特權，即係呢一樣嘢都係我哋以前係完全接受唔到嘅事嚟嘅。 喂，好簡單，你連亞運都好啦，係咪？竟然就係話遊得最快嗰個100嗰個蛙泳嗰個就 冇得去， 然後就派咗個泳總個仔去，好啦，結果連預賽50、100都入唔到。五十都入唔到啊！佢話佢強項啊嘛，預賽都入唔到啊！ 唔係，但問題係點解嗰個人會代表到香港呢？ 我就話呢種嘅一定嘅，我就係一路我哋講緊下層建築點樣影響上層建築嘛。當你嗰個嘅經濟基礎由呢個市場資本主義過渡緊去國家資本主義嗰陣時候，嗰個影響係全方位嘅。其實等於我哋講阿雷軍可以喺香港上市攞99億，係嘛？ 係咯。 李嘉誠都唔敢咁攞啦，係嘛？ 嗱，因為咧市場資本主義其實就係錢決定一切，咁但係你可以去 set up 一啲政策去維護弱勢，但係呢一種國家嘅資本主義咧，或者官僚資本主義咧，就係政治權力決定一切啊嘛。咁所以根本我哋有冇辦法去牽制或者約束呢一種政治權力咧？我發覺係冇嘅。 唔係，同埋更恐怖係咩咧？你見到佢係同香港本土嘅嗰啲嘅商界利益結合之後咧？佢嗰個影響力個滲透力係更加犀利。 嗱， 我講鄭永信就咁簡單嘅啫。佢後面就係新家園，新家園就係 serve 新移民去種票嘅組織，去買關係嘅種票組織。咁然後跟住錢就嚟自呢個嘅恒大集團，同埋嚟自新呢個恒基集團。 嗯， 咪就係新嘅官商利益集團咯。係 啊。 咁你跟住土地大辯論，我話俾你聽，新界農地公司合營最大嘅利益就係恒基集團。 是啊， 因為他是 新界最大的 land bank， 是啊，囤了很多地的 農地，主要就是他。李嘉誠反而沒有，我告訴你， 的確 天水圍發展之後就沒有地了，在新界。 嗯， 那你想想這個這樣的一個利益結構，即是我就真的佩服你還有這樣的勇氣去對付一個這樣的大怪獸。這個國家資本主義再加香港的這個所謂群大資本主義一結合一起的話，你見到嗰個嘅機器已經開動緊，喂，你要查乜？跟住你再睇落去，咦？點解嗰啲個個都係非執董嚟嘅？你以為好多人話佢哋叫建制派，我再想講一次，佢哋唔係叫建制派， 叫保皇派。 建制派即係保守黨，保守黨即係話維護現行嘅一套體制嘅人，即係話你係要支持一個叫大政府、大市場、小政府嘅體制。呢、這個為之保守派，為之建制派。佢哋唔係，佢哋係叫做投機派或者利益派。 嗯， 他們是沒有信念的， 他們叫群大派， 利益在哪裡他就站在哪裡，即是我老闆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其實就叫奴才派。 但其實是很看不過眼的，為什麼呢？雖然你說他們是一個龐然大物，的確是超級的利益集團，但那裡是在說 1% 的人口，其他 99% 的香港人其實是在捱苦，而且令人最看不過眼的就是我們剛才不斷都有提到，是現在的生活是退步過70年代的，你好難怪香港人唔懷舊嘅， 但係冇用出路。 香港人好懷舊， 你明唔明啊？香港人懷舊好戀英好，或者放假去台灣、去日本旅行作宣泄都好啦。實際上應該係改變呢樣嘢。你問我，當然你可以揾到個透氣位係好啲。 嗯， 如果唔係，你每日你都會處於一個好抑鬱嘅狀態。 其實香港而家嘅情緒病應該係比例好高嘅。 一定係，一定係。我今日先睇報紙，原來啊，同埋我睇嗰啲網上。我認識的一些朋友，譬如張寶華，他又說他原來曾經是有情緒病，很多做傳媒的人其實都有情緒病， 稍有理念都有。 我經常都說如果你做傳媒沒有情緒病就假的，真的。 或者可能你做政治都會有，尤其是民主派。但我都想說，如果你說起情緒病，其實香港的長者抑鬱的比率是高過60%的，其實在世界已發展的地區來說是相當之高的。 還有有時候我覺得你越去得外面多，你看到外面的社會的變化，包括台灣，你看著它民主化之後，台灣那個的社會建設的改變，真的很多人就只是拿它那些政治上的混亂、選舉政治或者是政治化的社會來即抹黑它。很簡單，我去宜蘭，你看到人家那個公共建設的改變，真的地區的博物館、圖書館的出現，怎樣成為一個新的社區中心，而個社區中心有很多的活動是連結回當地的居民。喂，大佬，這些事以前在香港是做得很好的，70年代是。 是，現在沒有了，真的沒有 了。為什麼？因為那些社區建設的錢就去了去起那些的外面那個噴水池。 嗯。 那個噴水池將來海濱道就會泊滿了大陸的旅遊巴。 根本就不是 for 香港人。本來我還見到啲即係白領放咗工喺觀塘喺出邊，你只要鋪好嗰條路俾人跑步喺個海濱嗰度，已經係好好噶啦。結果區議會就要搞個旅遊景點，叫做音樂噴泉，然後喺建制派強力動員底下，即使立法會唔支持，仲要繼續去，係咪？結果你諗下幾大利益啊？佢哋喺裏邊。然後下面的旅行團就是他們自己下面的人搞的嘛，又是。 是，所以即不要以為利益不關我們事，政治不關我們事。剛才為什麼一直講到這裡呢，就是現在香港人是連跑個步、捉個棋或者放下雀都沒有空間，那樣東西是影響自己 的。 我認識很多年輕的，即已經是沒辦法自己有家居了，放了工，兩公婆在九龍灣住，就去呢個海濱公園出邊呢度，因為佢好長，由觀塘碼頭可以跑到九龍灣，係一個真係最長可以冇人冇大陸遊客嘅地方可以跑步嘅地方，係好多人係好珍惜呢樣嘢，因為香港係好少嘅，真係。你而家走去搞個音樂噴泉，好啦，泊車位冇，然後泊旅遊巴嘅地點冇，等於而家北角渣華道一樣。你要搞維港遊，所有大陸嘅旅遊巴泊曬喺渣華道嗰度。你如果你每一次你的生活經驗裏面每一日都面對這些東西，你想想你怎麼會不抑鬱呢？所以我就說香港的資源，香港的施政這麼多年，港英年代由地區開始經營的社區，我們說七十年代分區滅罪、清潔運動等等這些東西，這樣經營的社區現在基本上是散曬的了，已經是。你問我自從建制派在地區執政之後，所有的事都是變成是一些大白象，大有大白象，小有小白象。 是啊，我們讀書的時候呢，即讀到香港的歷史就會說，喂，80年代好過70年代好多了，因為呢、即廉政公署成立了，跟著、即一連串的改革令到香港呢、啊、真的好像整個體制透明了、廉潔了，但這些事好像在近十年呢完全在一個很急速的情況下崩壞了。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香港一個很本質性的改變的，這件事我們成長的80年代真的開始有社區意識，組織居民委員會，組織互助委員會，我們那時候在公屋互助委員會，然後自己去做巡邏隊維護社區的治安，因為70年代尾期治安都很差。是 MAC 是我們第一代，我們覺得我們屬於這個社區的一個組織的，好了，現在變成莊腳，真的的分區委員會變成是拿來籠絡建制派、提拔建制派官二代、富二代的機構，然後政務專員變成 DQ 專員，然後變成區議會主席的走狗。你想想這個什麼變化，其實是大家不為意，其實已經是完成了。完成了是什麼呢？是整個建制共產黨在香港滲入各個階層那裡， 是啊，扎根啊，這個真的是、 啊、然後你會發覺所有的東西很簡單，就算你是申請分定，如果你不是他們的外圍組織，是你是申請不到的。 是啊， 你去康文署book個場，如果你不是康文署所認可出來教球的那些利益集團的話，你連book個網球場都book不到的。現在大家再試試去維園book個網球場，真的我們那時候還可以book到的，現在是book不到的，真的、哦、 我不打球不知道、啊、真的 羽毛球場都book不到的。所以你說為什麼香港的公共服務是一路一路衰退，如果你不回去所謂由社區開始去經營自己的香港的話，我相信這個改變在五年之內是會 completely change 香港的整個本質。我覺得已經其實已經發生了，我覺得其實很多人就說，喂，那是不是什麼都不可以做呢？我覺得不是，但是你真的要有決心。我覺得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接受這件事的。 不接受哪樣嘢呢？ 即是說現在這種情況，在建制派全面控制香港的資源，在這些投機分子利益集團、新利益集團、國家資本主義全面滲入香港。喂，你問一下那些，喂，將來我相信很多人的強積金是買小米的股票的，大佬啊，你以為雷軍拿99億跟你沒有關啊？ 一定有關啊，我們不接受，但我們都知道要去抵禦呢，其實是很困難，即少到一個議席啊！而家都 唔係嗱，我你問我，其實我就覺得應該由生活開始。好多人就話我哋批評完之後冇建設性。我想話俾大家聽，譬如好簡單，就算買一本書都好，我去幫襯序言、落文、田園，我都唔會幫襯三 中。 係三中。如果你一個老師，你可唔可以建議你哋嘅教科書唔幫襯教育圖書公司？因為教育圖書公司後邊就係三聯商務，就係中聯辦。 佢哋未必有呢個自主添。 如果你是一個小出版商，你可不可以將書展裏面的不公義，為什麼要內定最好的位置給三聯商務中華？ 你咪將佢揭露出嚟咯，將佢投訴咯，真係噶。香港嘅一國兩制嘅選舉，包括喺選舉裏邊所出現嘅呢啲不公義嘅情況、不公平嘅競爭，點解唔可以向國際揭露啫？我唔係好似陳浩天咁講，我要要求對方做啲乜嘢，但係起碼我要美國嘅傳媒知道究竟香港嘅一國兩制嘅實施係點樣。以前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嚟嘅，我哋你記唔記得上一次劉慧卿地去呢個聯合國嘅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嘅會議，咪揭發咗陳瑞夫去旅行嘅？ 係啊係啊，你上次有講過，係啊， 係嘛？點解我哋唔可以有自己嘅 delegation， 有 NGO 繼續去聯合國嘅 Human Rights Council？ 去話俾佢哋聽，而家香港一國兩制嘅人權點樣遭到踐踏，唔係普選咁簡單啊！我都話你淨係講翻陳海欣嘅選舉，你睇到啦，呢個何來有一個高度自治嘅選舉？共產黨喺各個層面滲透曬。 你頭先講到連打波嘅自由都冇添啦。 唔係呢個呢、這個實際上我就係話呢樣嘢其實唔係話我哋要將香港問題國際化，而係要令到出邊嘅世界知道實際上我哋發生咩事。你話有冇用呢？唔知道其實，但係我覺得起碼唔可以容許有啲人係咁肆無忌憚。陳海欣之所以黑人憎，係因為呢四個字：肆無忌憚。你係政助，你參與過政府官員，做過問責官員，你係傳媒出身，你點可能個人嘅政治道德嘅底線係咁低啊？ 我諗除咗就係關於佢嗰、那個即係偷步宣傳，即係一路嗰啲傳媒有提及啦。其實最近嘅一單爆料咧，都係話佢做政助嘅期間又係即 係又係特權咯， 係啦，幫手做呢啲特權嘅嘢，就係、 是、安排啲記者， 係啦，就可以打尖去即係急症室，以至公立醫院嘅體系。 咪即係譚耀宗、郭色玉打尖一樣咯。 係啦，即係佢似乎就係、是。這個特權階級整個體系的運作的一個螺絲釘咯， 肯定是啦。所以我就說你實際上我剛才說了，由這些政助走去幫人打尖到體育輪選，居然就不是看游泳的成績，而是看我巴是誰，而落選那個是沒有解釋的完全。昨天我看袁詠總的新聞我都不明白，那究竟原因是什麼？ 你是不會明白的，除了特權兩個字之外， 除了特權那兩個字之外，咁你就話係啊，我係 nominate 咗佢啊，不過去到呢個奧，即係呢個港協暨奧委會嗰陣時候就選咗佢咁，即係好麥兜式嘅故仔嚟嘅，即係最後尾哦結咗婚之後就死咗啦，即係中間嘅過程係冇曬嘅其實，係，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如果你問我係咪喺自己嘅生活裏邊有好多嘢我哋可以，譬如好簡單 ，even 選舉都好，我覺得，我成日都鼓勵人哋，你話嗰啲掌心雷貼票係咩？你自己屋企嘅老人家，你可唔可以去鼓勵佢哋，去說服佢哋去投票啊？可唔可以叫你每一個人，每一個支持民主嘅人，你有個 WhatsApp group， 你唔好到選舉嗰日先至叫人投票啊？你早幾個月已經，你幾啲大學同學好、中學同學、小學同學好，可唔可以平時飲飲食食嘅 WhatsApp group 去交流一下對呢啲嘅睇法？然後到時可唔可以變成係一個每一個人拉十票啊？ 其實香港人本身在這方面是有些冷感的，即我們是要守護的。為什麼呢？因為你剛才提起這些群組，以至那些地區力量建制派怎樣去滲透下去呢？我自己都有親身體驗的，因為我媽媽即還在這裡，她現在過身，她在這裡的時候其實學太極的。 哦，太極小組。 太極小組，有人免費教她們即氣功與太極。 到時就變成莊家了。 然後去到選舉的時候，師傅就會落命令了，如果你投票給民主派的人，你不要再跟我做徒弟，你只能夠投給誰。這個已經是說不是蛇齋餅種，不是我們一般議會那種派個飯盒多少 錢，而 是司徒是地區的關係以至司徒的恩情。 但我覺得不是只是埋怨的，我經常都說如果是的話我們兩個都不會坐在這裡，正正因為我們不是只懂得埋怨的人，就算你話係幾戇居嘅嘢都好，我覺得你最 fundamental 都係由翻個社區開始，由你自己身邊嘅人開始。你一個人改變一個人，再改變一個人。你問嗰樣嘢係咪完全壟斷喺對方手上咧？我覺得唔係。 而家我哋仲有一份底子嘅，就係香港人嘅唔甘心。頭先我哋所講嘅呢一切，唔係淨係到我哋兩個人嘅唔甘心。講到咁多，就係因為喺網上不斷有人提， 同埋我覺得係要有個論述啊，要等。講出嚟嗰陣時候，我哋都講咗成個幾鐘啦。即係你要明白，係要用好簡潔、好簡單嘅方法，可以去傳達到個信息出去，去話到俾佢聽。如果呢個咁樣嘅一路延續落去，你繼續俾啲唔係叫做建制派，係權貴特權階層去壟斷香港嘅資源嘅話，你唔好話你 即係份工啊！你真係真係每最終你就係住劏房靠攞飯盒嘅，真係嘅。 嗯， 仲有啊，到我哋老嗰陣時候，個公共醫療仲係咪可以孭得到咧？ 喂，其實而家住劏房，你知唔知幾錢租啊？聽講 我聽阿金英講，好似就係5000蚊嘅啫嘛，係嘛？ 而家百零尺嗰啲去到6000-7000蚊租噶啦。我尋日去土瓜灣一個即係夜晚嘅論壇，我係就係問緊呢個問題，究竟而家百零尺深水埗嘅劏房係幾多錢咧？咁隔離嘅青年就答我7000蚊，已經唔係講一兩年前嘅4000-5000蚊，因為市區重建咧，其實係逼緊原本嘅劏房户搬走去鄰近嘅地方啊嘛，咁所以同一塊土地裝緊更加多人，劏房就係越劏越細，同埋個租金升得好快，所以究竟未來嘅劏房會係點咧？我哋香港人仲有冇訂企咧？呢一啲係我們不會想見到的一個局面來的嘛。 不是，你如果一想到這麼大，你很難改變的，所以我就說你一定是由最 生活做起， 好像我們的名字一樣，由最細小的東西開始的，真的，包括我們怎樣發揮消費者的力量，怎樣發揮那個選票的力量，怎樣發揮那個組織的力量，除了我們經常拿手機去看八卦東西之外，可不可以拿手機是做一些的組織工作，由自己身邊開始，由一些你自己認識但是不是那麼政治性的群組開始， 嗯，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雨傘運動，真的是有改變的，我覺得 是 很多人是 click 了的，但又睡回，因為覺得太無力感太強， 無力感太強，同埋係有一種咧係刻意散播嘅所謂雨傘運動失敗論啊嘛，令到人好灰心啊嘛。但其實我哋係真係我自己喺個公，我自己覺得啊，公民意識上其實係進步咗好多嘅。問題係點樣去克服即係一時之間嘅挫折，又或者係即係未曾去建立到我哋可以得到嘅成果咧，然後繼續去行咯。即係所以學你話齋就係改變身邊嘅人，肯等佢哋每人行多步。 同埋我覺得唔好諗住有啲嘢係。由個結果去推論翻個做定唔做， 嗯， 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咩都唔會做嘅，其實即係凡人皆有一死，今日食飯嚟有咩意思咧？最終都 唔好出世啊！笨 係啦，即係好多時係問錯問題嘅。我覺得過去幾年咧，好多從政嘅人咧，係除咗散佈一種雨傘運動失敗論之外咧，嗰啲人都唔知去咗邊嘅啦。其實， 嗯， 第二係咩咧？就係散佈一種叫做你講咁多做咩喎？講豬冇用㗎啦，咁講豬論， 嗯， 講豬論係令到你接受咗香港人係冇得救㗎啦， 嗯。 咁你一係就選擇移民，一係就選擇瞓翻， 嗯， 就唔好理啦咁。咁我覺得都係一種失敗主義嚟嘅，講豬論都係， 嗯， 即係我唔相信香港一個教育水平咁高嘅地方，一個咁密集嘅都市，資訊咁發達嘅地方，係有講豬存在。嗰啲只不過佢係唔思考或者佢唔去留意嗰啲新聞嘅人，因為我覺得如果香港人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係冇可能撐到而家嘅。如果香港人全部都係講豬嘅話，其實一早已經共產黨如取如攜啦。 其實咧，好多鬼佬講話，你哋香港人成日都覺得香港人好政治冷感。其實喺鬼佬嚟睇咧，香港人政治好熱誠噶啦。其實 你6月4日每年都咁多人，係咪？我成日都話啲人喺度笑佢哋行禮如儀。 其實是成日因為政治而吵架很多的，即係政治的 participation 啊好高。在鬼佬嚟看哇，呢啲嘢我哋即係其實平時都不會講的喎。 因為佢哋已經解決曬啦嘛，嗰啲爭拗。 係啊，所以比較反而佢哋其實是冷感一啲。問題就是我哋而家係真係水深火熱啊嘛，咁所以我哋係要有個更加積極的投入咯。 但我覺得是要build up翻一個論述。 嗯。 我不知道你同唔同意，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咧，係。大家對於香港的未來很多時即係各有各的看法，各持己見，嗯，即係係唔會有一個所謂的即係攞到一個嘅共識， 冇乜願景。 係啦，嗱，即係我成日都講，而家就算你我哋頭先講國家資本主義的入侵都好啦，其實呢個已經係 spill over 到去生活嘅每一個層面嘅，其實， 嗯， 即係唔到你逃避嘅，其實呢樣嘢係，即係我相信，即係非建制派係需要去。營造一個咁嘅光領，係俾到香港人有個願景，唔係執政啦，唔係執政，我覺得係冇可能嘅。 當然啦，呢個，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都可以透過我哋嘅力量，令到香港某啲嘢會改善或者維護，係去到一個合理嘅水平咯。 譬如我成日都講嘅就係話，有啲嘢已經係唔係講緊我哋未來我哋爭取嘅嘢，我哋要維護翻我哋有嘅嘢。 係啊， 兩樣嘢好唔同嘅，爭取可以大家又要 A 又要 B 又要 C。但你話維護嘅嘢咧，這個就簡單啲嘅，我覺得。 係，大家都唔想。 就係嗰個核心價值嘅嘢，我成日都話，譬如選舉核心價值係咩咧？公平、公正、透明度、廉潔咯，一個乾淨嘅選舉，咪就係我哋核心價值咯。係 啊。 係嘛？咁係咪所有嘅人？我唔理你咩政見都好，如果你唔係對家嘅人，你係應該維護一個核心選舉嘅，你就要譴責呢個陳凱欣咯。 我不理你參不參選都好，你不可以容許這些行為，大家習以為常的。如果不是的話，我們香港的本土選舉就不是本土的人的決定了，是就是國家機器，就是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作個國家官僚主義，然後揀個 agent 出來，然後他就代表你在立法會裏面，你要查乜查物全部不得，是嗎？你要同股不同權，不要同股不同權不得，你要開綠燈給小米。喂，這些東西你說侵害緊是不是只是泛民的利益？當然不是啦，你問下田北俊啦，你問下那些本地的商界啦，他們看不看得順眼啦。 然後其實即我覺得最荒謬就是香港人覺得自己有冤無路訴，沒辦法出聲，電視台都不是在說事實的真相。 那當然了，只有一個免費電視台，而那個免費電視台控制是在大陸手上。 所以其實早兩天我跟九十後的青年聊天，他們都說其實是很鬱結的，你住在香港這個地方你沒辦法覺得不鬱的。他曾經在三中商那裡做事，然後發覺寫的歷史全部都是假的。 你看現在教科書，教育圖書公司的教科書， 然後在電視台說的東西全部都是離地的，又或者不是事實的真相。 我最近我真的怪錯了好人，因為我有一個大學的同學，我中學同學，他就一直都是在三商中那做事，就一直是教育圖書公司的負責人，即幾年前我還知道的時候。我最近我就這麼衰格的弄這些東西，查一下看看他在哪裡，打個電話真的罵他先。 你還這麼好火是嗎？ 是的，他是在即是本土香港人來的，原來已經不是管這個教育圖書公司了，調了去同集團另外一個出版社，是講那些旅遊啊、飲食啊那些， 做那些開心一點。 不是的，而是根本上他信不過你香港人， okay。 他找一個大陸人去管的。其實 所以有些事情我們不知不覺的，即譬如九七前呢，我們有 grievance 的， 有一些不滿，但是不是很嚴重，就是我們香港呢在任何的機構，他們的管治階層，他們的上級的人很多都是鬼佬來的，那我們會覺得喂，那種殖民的即情況呢其實是有的，我們覺得香港人呢是向上流動呢最大的敵人似乎是外國人，但今日呢同樣事情發生，但不知不覺地呢我們好像沒有那麼即沒有那麼感覺得到呢，就是很多的無論是私人企業又或者公共的即是企業，其實很多的控制的人已經不再是我們香港人。 一來就是人大政協系統，最近這個考評局就找了個容永琪政協系統剛剛昨天公布，另外就是你發覺很多富二代，很多是官二代，在香港的官二代，是大陸的官員在香港的官二代， 很多是海歸派。 是的，慢慢你看到在 IFC 出入的全部都是，你以為你的兒子讀完那些狀元，很聰明兒女，在喇沙在這個南拔萃女拔萃做了狀元，就去報讀港大的 International Finance 或者科大。其實這些父母，中產父母，我告訴你，你早點醒，你的兒女在 Morgan Stanley 是找不到個位置。 是啊。他必須是跟大陸， 你不識的，因為 Morgan Stanley 招募那些的每年招募那些實習生的時候，是不會，大家已經有個共識的了，他要個 connection， 要在大陸的 connection，你不要以為那些人走，他都是美國那些名牌大學的，回來做暑期工，都是名牌大學的，不是代表他們留的，不過他們甚至不是香港大學的 level， 可能比香港大學排名更高的大學。 所以其實整個機遇是被人哋切斷咗嘅，而我最近都同一啲即係新聞界嘅朋友傾偈咁樣，佢哋都會話，譬如就算而家 TVB 大台實習位冇咗咯， 就係呢樣嘢啦。實習位咧係請緊即係內地嘅人嘅。 嗱，你可以面對一個咁嘅局面就喺度怨。第二，你好似我咁樣一個人去做一個網台咁啊，點都有乜問題？我用最低嘅成本運作，我係唔妥你就唔妥你。如果你有理想的年輕人，點解唔可以幾個人去 run 一個新聞台啫？你咪學習嗰套手機，我自己都要學啦。而家手機剪片、手機拍攝， 嗱，勁人可以咁做， 唔係個個都係勁人啊，個個都係食神。 就算我哋唔係食神，我哋都可以學你話齋喺 WhatsApp group 嗰度咧，講多啲事實嘅真相出嚟嘅，等多啲人去投入，即係捍衞香港。 嗱，我覺得唔係冇希望嘅。你睇到榮總呢單嘢咧，其實好多人好幸災樂禍嘅。其實即係嗱，歐海純贏到銀牌接力。得而復失呢，本來沒有的，有機會拿到，因為 DQ 大陸佬之後呢，和韓國之後呢，其實很多人是真的，香港人是很，我覺得很均真的，你四個女仔出盡力去遊，歐海純遊出她自己的背泳的最好的成績，雖然拿到四，第排第四，但是因為 DQ 了韓國、中國，所以她跳了上去拿銀牌，但很多人都很開心，我自己看到的新聞都很開心， 即係見到佢哋咁激動咧，其實自己個心都好激動。 嗯， 包括今日嗰個跳馬，兩屆亞運會可以攞到金牌。 係， 其實中國香港嘅體操唔係咁叻嘅，體操運動員冇出路嘛。 係啊， 係嘛？但係你諗下，上次另外一個吊環，我琴日睇到好嘢就係，因為佢落地嗰下有少少失誤，攞到第四。其實佢動作做得好好。 嗯， 即係香港人係好均真嘅，我覺得個是非觀念唔係好清楚嘅。 嗯， 結果你泳總嗰個仔咧，結果就以後都唔使遊噶啦，真係。 會唔會咧？ 喂，你即係你咁樣去攞到個位置，結果遊出嚟咁嘅成績， 佢仍然我巴士你講 冇用噶。你最終你都要見人噶，係咪先？ 我哋就係守護緊呢一樣嘢。 父母栽培係唔緊要嘅，我覺得好多運動員你見到，譬如盛裝舞步馬術嗰位女仔，一定係父母擺好多心機落去嘅。 嗯， 因為馬術唔係一般人可以負擔得起嘅一個運動嚟。係咪？佢喺英國係有世界冠軍去教佢嘅，即係嗰個女仔，姓蕭嗰個女仔。佢係馬會係特登去揾一隻嗰啲馬嚟俾佢騎嘅，係。 嗯。 因為嗰啲識嗰啲表演嗰啲馬唔係咁容易嘅，真係唔係賽馬嗰啲嚟嘅，係。 的確係背後有好大的資源 的。但 係 佢最終佢都係，你明唔明啊？佢係要經過一個， 佢係做得到咯。 係啦，佢係要經過一個 meritocracy， 我哋叫做擇優就係咁嘅意思啊嘛。 精英主義，佢成 係精英啊！喂，你問。很多女拔萃游水叻嗰啲都是父母栽培的，其實，但是他哋都是要去符合到嗰個標準先。我不是話一定要父母栽培就不啱，而係大家嗰條線是一樣的。 嗯， 你明白？譬如選舉， 嗯， 後邊都是各有各勢力的啦。 其實 呢個是大家都理解的，但是你嗰條線是要一樣啊嘛。 頭先呢個討論咧，係令我覺得好。點講啊？即係好諷刺嘅。當我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哋去討論條線要一樣嘅時候咧，我哋係覺得社會嘅公義唔單止係咁嘅，要唔好贏在起跑線先。 我知階級問題咯。 冇錯啦，要有平等嘅機會。 而家都唔好講呢樣嘢。 係，而係守護我哋要同一條線。其實嗰個論述係退步咗。 以前就係左膠就係話喂階級社會，你嘅文化資本乜乜資本多嘛，所以一定贏啦咁。而家都唔好講啦，係啊！而家你老豆係即係叻啦，你阿媽可以投資俾你都好啦，但係你都要嗰個 meritocracy， 我哋叫做以前考會考個精神，無論你有錢冇錢，都係要喺嗰個試裏邊 pass， 係嘛？你都要達到個標準。 所以呢個對付今日香港要建立一個新嘅論述，即係頭先嘅結論啦 嚇。唔係喎，呢個反而我覺得係多香港人會明白嘅喎。 係嘛？ 左膠嘅論述反而佢哋唔係咁容易明白喎。 因為已經唔切合呢個時代啦嘛。 係啊，但係如果你話喂，連嗰條線都唔係嘅，都係你可以 manipulate 嘅，可以搬龍門嘅。明明以前咁樣宣誓係得嘅，而家就唔得。然後可以通過釋法去追溯翻你做嘅嘢嘅。咁你都接受嘅話，仍然認為劉小麗係錯嘅，對唔住，呢啲係歪理，我話俾你聽。 嗯。 係嘛？因為佢去宣誓嗰陣時，嗰啲嘢未發生噶嘛。而之前大家看到曾鈺成的 ruling 那些是可以做的嘛， 嗯， 也都沒有釋法事後追索這件事的嘛。 我覺得香港人呢是不會接受搬龍門的， 是啊， 也都不會接受呢， 不是，你可以在選舉打敗我， 是啊， 你明白嗎？我理得你用個太極班好曲藝班好，你都要花時間去組織那些太極班， 嗯， 然後去籠絡街坊，我輸了心服口服， 嗯， 或者你那些工聯會小花，係咪？我第一屆輸咗，我做多四年喺社區裏邊攞翻你個位 置。 喂，我都冇辦法嘅喎。你只可以話大家後面嘅資源唔同。不過嗰個遊戲規則唔係話要通過選區劃界，唔係通過個票站嗰個策略性去搣擠走你啲選票，亦都唔係通過隻眼開隻眼閉冇上限嘅選舉經費，去容許佢哋偷捕，唔係呢啲咁嘅嘢啊嘛。 係因為你講 咁，你同嗰個泳總有咩分別啫？ 你頭先講嗰種話，即係工聯會小花輸咗，跟住咧就透過地區網絡再做咗四年。其實呢一種咧，最多我哋就話啊，點解香港人咁講豬？即係之前嗰個階段， 你只可以再唔好信啊！呢啲嘢唔得，你真係宣傳嗰度去即係贏佢。 係啦，但係而家其實係任意劃界啦、搬龍門啦，其實成個體制崩壞咗，去遷就一個冇能力嘅人去即係走上去啊嘛！呢個就係香港人唔接 受。所以我就話好多人係好荒誕嘅，包括上一次九龍西選舉之後，姚松炎敗選，好多人喺度鬧，公開喺度鬧啊姚松炎。點解冇人去諗過？其實佢係俾個 DQ 主任一路拖到 last minute， 然後佢先至可以參選。然後人哋已經三個月前謝霆鋒落去明哥嗰度立住鄭永信去做宣傳啦，係冇人諗過呢個咁不公平嘅。然後你去怪責啊，點解你嘅選舉嗰張 banner 用手畫一隻大白象喺度？即係你慶唔慶啊？ 其實很荒誕，你問我又係。 上一次姚山敗選咧，我自己當時都覺得很錯愕。咁事後即係商台第二朝打電話嚟去訪問我，我都覺得即係好多細碎嘅問題，或者我哋覺得不盡人意、不如人意啦嚇。但係咧，其實最大嘅結構性嘅問題就係個起動嘅即係嘅點啊，時間點係太遲啊。 喂，大佬啊，話就話由100自由式，人哋就喺50米嗰度起跑。你就在100米那裡跳水下去，還要後面左右隔離拉住你，即是你想想，如果在這樣的制度裡面，你奮力游只是輸一隻手臂，然後就大家在罵你，為什麼你不早點跳水啊？為什麼你不換那條泳褲啊？為什麼不換那個泳鏡啊？這樣講完這些東西，即是等於今天一樣，如果有人再批評你，因為 DQ， 因為你宣誓裡面的不審慎，我覺得這些是浪費氣，我覺得。那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有人搬龍門嘛。你永遠冇辦法知嘅噃。坦白講，劉小麗，你今日去部署選舉參選又好，其實都係戇居嘅，因為好可能會 DQ 你嘅噃，因為個龍門會繼續會搬嘅喎，可能。但係如果你抱住咁嘅心態嘅話，你未戰已經先敗啦。 我認為啊，其實而家香港去到今時今日嘅局面咧，你好難去諗，即係因為中共就係利用不確定性，佢中意點就點咧，去打擊你嘅信心啊嘛。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喺呢個時代關口嘅人咧，係冇得去諗確定性同埋諗自己嘅，應該去諗如果要去維護香港，我哋通力合作要點樣去做先係最好。冇得因為自己個人成敗得失，喂，我可能面對啲乜嘢，跟住咧就去 shift 我嘅決定，冇可能係咁。只能夠講就話，如果我哋民主派一定要去贏翻九龍西呢個議席，大家要點樣通力合作？去捍衛大家，無論如何都為呢件事全程咁樣去即係爭取，以至係用最大嘅投入去幫，無論係邊個出選都好，民主派去贏翻呢一席。 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大敵當前，即係根本上已經不容許大家再喺度因為一啲嘅即係理念上、論述上嘅分歧又好，處事方式嘅分歧，甚至係只不過一啲態度嘅問題。而去大家再喺度互相指責，過去已經係因為咁樣而係失敗咗好多。 係啊，我自己去分析就好似民主派咧，以過去幾年習慣咗咧，互相去，我哋唔好話謾罵啦，但係其實係互相去咧，去分析大家嘅弱點錯處。咁但係 咁點解唔係分析啊？鄭永信同埋啊陳海欣嘅弱點同埋佢嘅錯處。 而家我哋應該係要去共同建立同一綱領，以至同一願景，一齊合作去面對呢個咁高壓嘅時代咯。 我想不只是高壓，而是說他們，我相信很多人未有 aware 到那個根本性的改變，即是說是不是，你留意一下，對共產黨來說，行政機關的控制是從來都是最重要的，包括在97前拆毀直通車也好， 都 是他拆毀了個議會而已， 是 其實他公務員差不多是原班過渡， 是啊，是啊， 是吧，本來有兩個過不到的，一個叫保安局長黎慶寧，一個叫做財政司曾蔭權，但最終都是原班過渡的。其實好了，正正就因為他知道行政權力才是行政主導體制裏面最大的。 是啊。 而我們喪失了的現在的自治其實不是在議會那裡那麼簡單。 是啊。 議會只不過是配合。就是說他將議會的權削弱到一個地步，是完全對行政機關已經沒有監督力量。不過他真正的控制就會在行政機關的決策裏面。這個決策就是大灣區了，我告訴你。就是他僭建多一層在上面而已，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 其實有時不單止是僭建的，是慢慢亦都將我們原本的行政機關由政治中立真的慢慢變成只是收 order 做事咯。 我覺得更嚴重的是什麼呢？我覺得是連公務員自己都相信港獨是壞的，陳浩天是壞的，自決派是壞的，要 DQ 他們。我的理解，我所知不是純粹是上面的政治指令那麼簡單，嘅選舉主任由地區專員兼任嘅選舉主任，根本佢個心裏邊，佢哋自己都變咗質啦！你明唔明啊？佢唔覺得自己一個中立嘅角色，而佢接受咗呢樣嘢啊！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 fundamental 嘅改變， 即係政治洗腦。 我所理解上一次 DQ 就係咁啦。 OK， 好多人話係咪阿鄭若驊係咪袁國強或者甚至係林鄭施壓向個 DO 施壓？冇，你問我，根本係自己主動配合。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 fundamental 嘅改變。 配合完升職喎。 係啦。咁你做完一個咁樣嘅project 之後，你升咗職，其他人自動會埋位嘅啦。所以我就話嗰個係一個由英式嘅公務員體制邁向一個幹部制。好啦，邁向幹部制之後，以往你接受唔到嗰啲 policy making 嘅 parameter， 你而家會接受啦。譬如 明明 financially 不可行的。 嗯， 所以我就話佢個骨牌效應大家睇唔到，以前我哋論證一個政策可唔可行咧？ 嗯， 除咗睇佢合唔合法，係咪依法施政，有冇 JR 嘅可能？ 嗯， 第二睇下佢會唔會影響到其他政策，形成一個所謂嘅先例。 嗯， 第三係咩咧？財政上可唔可行？ 嗯， 好簡單嘅啫 ，AO 係呢三樣嘢。好啦，如果你而家接受我一個幹部，我一個幹部就係我要認可法改委嘅嗰、那個嗰、那個規劃經濟嘅目標。同埋嗰個嘅國家資本主義所定下香港嘅角色嗰陣時候，我就話即使財政上不可行， 其實照過噶啦。 唔係，我都會草擬嗰份文件，係由110,000調低到由80,000 jack up 到去110,000，係令到嗰份文件可以過，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令到成個香港過去 meritocracy 係建基於咩咧？我話俾你聽，係建基於公務員、政務官。嗰、那個程序公正性啊嘛， 係同埋專業操守。嗱，你講嘅呢個真係唔係個別案例嚟嘅，只不過咧喺沙中線呢件事上面咧，路政署仲識得隻眼開隻眼閉，就係佢唔去調高嗰、那個即係沉降嘅上限啊。搬埋 添啦， 佢自嗱佢自己咧就 佢 唔 出聲咯， 係啦，但係佢就唔出聲。但係遲啲 再衰啲，咪將嗰個沉降咪再調高，就好似要求港鐵嘅要求咁咯。 係咯， 即係話將停工嗰個嘅安全再將佢撳低。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係港鐵係真係要求過啊嘛，就咁啱路政署隻眼開隻眼閉，嗱佢唔係話我唔制啊，跟住喐佢。 如果下一鑊路政署長，港鐵就會同佢講噶咯喎，喂，呢、這個國家工程係一定要九月幾多號通車噶噃？假設 係 咁嘅話，而你係一個公務員，以往我就會困到底， 嗯， 我就係唔通， 嗯， 我就喺度攔住，我就係唔簽嗰份嘢。因為你知道在港英的英式公務員裏面執行部門的官員的權力是相當之大的、嗯、因為根本的法例是賦予的權力不是在局長那裡的、 嗯、 其實是在那個執行部門的首長那裡的我們叫 Control Officer Controlling Officer 但是如果這些人都 concede、 嗯、 都 back down 的時候香港整個良好管治就會崩潰了你現在看到沙中線已經是了不是純粹問責官員無能那麼簡單你看到那個地區民政專員兼任的選舉主任去 DQ 嗰啲候選人，你已經睇到噶啦。 其實係一層一層。 佢係由英式嘅文官嘅公務員體制變咗列寧式嘅幹部啊嘛、 嗯。 而共產黨所要人心回歸，人心回歸就係要爭取呢啲公務員執行佢嘅政治任務。 嗯、 好啦，內部政策論證嗰陣時候，假設下一 round 就再傾下起多條公路駁入去呢個粵西咁啦。假設如果一個正常嘅 meritocracy 話就好，或者佢重視個程序理性嘅，佢就會論證嗰陣時候。就會看清楚那些假設的 parameter、 嗯、 車輛的數目等等的、 嗯、 經濟效益現在這些全部都是假的你問我、 嗯、 因為只有一個目的因為那條高鐵是中央需要的 沒錯政治目的凌駕了剛才說的法理啦經濟上面的需求 好了跟住到個選舉主任去建議馮華究竟個票站放在哪裡的時 候都是政治 目的他就會看著投票記錄、哦、我告訴你、哦、這條村原來投劉小麗多的得了將這個票站分割、 啊、 設做兩個所以點解上一屆喺太古城搬咗去另外一度要排到兩點鐘投票啊？羅冠聰嗰度，馮華冇問題啊，後邊個政務系統有問題啊嘛。好啦，選區劃界一模一樣，我睇住先，睇住嚟食，然後跟住到選舉經費上限， 嗯， 係嘛？呢啲嘢就算投訴到口水都乾塵埃因，冇人理嘅根本啊。 嗯， 所以我就話佢睇住嚟食啊嘛。你睇到更加荒誕，就係一個。僆仔拿住嗰啲 BB 彈嘅氣槍，喂，根本連一個招意都冇嗰啲氣槍。 嗯， 我哋以前叫做斗槍， 係係 釘入咗個僆仔，因為佢就係支持學生動員嘅成員，嗯、就係、是、所謂港獨分子啦。 嗯， 你諗下，你嗰條線係咪公正咧？佔中嗰陣時揸住個生果刀喺度揮舞嗰啲人係冇事， 嗯， 揸住嗰啲嘢喺度拆嗰啲路障嗰啲係冇事。 喂，你傅振中啊，好多年前已經喺城市論壇舉住個戒刀啦。 何君堯嗰個學歷嘅問題，喺選舉裏邊嘅失實聲明嘅問題。 佢喺法庭影相 喺律政司嚟講話 no case 去告。嗱，你睇到廉署嘅嗰個聲明啊，佢唔係話佢自己覺得 no case 啊，係律政司話 no case 啊，係 drop 咗個 case 嘅。其實個意思即係如果識睇你就知啦，係、 嗯、 律政司 drop 咗個 case。你話呢個唔係雙重標準係乜嘢？係咪？即係我唔相信點解會有人冇人出聲咧？而家釘入咗個16歲好似係中學生嚟、 嗯，我唔記得佢幾歲。 冇人睇過嗰個所謂氣槍，你仲以為真係嗰啲 即係我哋玩 war game 嗰啲氣槍。 嗱，我淨係記得咧，即係何君堯呢個 case drop 咗之後咧，網上就一片罵聲啦。然後有啲網民都自己製作一啲平衡嘅個案去比較，有啲即係保安人員為咗係真係做呢個保安人員啦，就虛報學歷，話佢有 坐監， 係啊，要坐監。咁點解即係俄稱自己有執業資格嘅係唔需要即係有刑責嘅咧？甚至告都唔使告，唔好話佢有冇刑責，告都唔使告。 你好多嘢其實已經變咗質嘅啦，但係我覺得 even 係咁樣都好咧，你亦我覺得亦都唔可以喺而家呢個時間咧 surrender， 我覺得，因為其實已經係無路可退。你問我，真係㗎，你無路可退。你睇到嗰個香港嗰個管治嘅質素一路倒退，公務員一路變成係幹部，傳媒全部歸邊，呢啲喺我哋呢十年裏邊，我哋親眼目睹嘅，其實係，係睇住佢發生嘅，係。 係啊。 而我哋係冇每一個人應該問自己，我哋有冇盡力去阻止過呢樣嘢發生？我覺得， 我覺得對我哋呢代人嚟講，心痛嘅咧就係以前係講緊一路進步嘅，而家係我哋係喺好短嘅時間之內見到嗰樣嘢急速咁下滑同埋改變。咁我自己見到嘅下一代，我早兩日同佢傾偈，九十後，佢就係從來都好似即係喺佢哋嘅成長入邊啊嚇，細個嘅時候。不算啦，嗰啲仲好細個，但係過咗之後，發覺呢個地方充滿荒謬，但係佢想走啊，都走唔到啊！佢哋未有根本就未有累積到佢哋嘅資源喺呢個社會度，佢哋去揾一份固定嘅職業以至上位，其實都係遙遙無期嘅。你叫佢哋可以點樣做呢？咁所以即係你講放棄之前，首先望下我哋身後嘅八九十後，我哋眼前嘅老人家，其實佢哋可以去邊？我哋先去諗自己有冇資格去講退咯。 我哋係幸運嘅一代，其實我哋未必係幸福，但係我哋幸運嘅一代，因為我哋係食正香港嘅經濟轉型，由粗放成長進入去一個嘅國際分工裏邊嘅金融中心嘅時代。 嗯， 所以我哋啱嗰個轉變，我哋可以買得起樓，我哋可以由新界然後換樓換到出去市區，住到去香港島，我哋可以食正香港教育擴展。 嗱，我喺水尾，細少少。 因為我哋就係啱啱好，我係小學會考最後一屆，然後跟住開始九年免費教育啦。我之後一年，1978年開始免九年免費十九年免費教育之後，跟住就到 Form Five 去到十一年免費教育，係睇住改變嘅。跟住1978年應該亦都係地鐵通車，觀塘線通車，即係所謂麥理浩嘅黃金十年。其實就係香港當時英國人有個意識就係咩咧？佢知道。香港遲早都要交還俾中國，而佢希望香港成為一個 model city， 亞洲嘅模範城市。伊麗莎白醫院當時係英聯邦裏邊亞洲區裏邊係最大型嘅綜合醫院嚟嘅。你唔好以為我哋啲社區建即係嗰啲公共建設係流嘅嗰陣時係，絕對唔係。你睇到今日我哋仲係食緊公共醫療，係食緊當年七十年代嘅老本嚟㗎，係個 national health 啊。 係。 然後跟住，因為1979年已經知道鄧小平要收回香港，但係。當時麥理浩的理論是什麼呢？全部有跡可尋，你看回英國的 National Archive 的檔案，他就是有個理論，就是要令到香港去對中國來說是有價值。有價值的意思不是說好像今天這樣說給小米來 cap 水，給雷軍來 cap 水，不是這樣的，而你對未來中國是要依賴香港某一些東西。所以你看到 Banking System 的改革其實是70年代未開始的，其實一連串擠提之後，政府就開始改革整個金融系統，跟住利用呢、這個股市股災停市，再清洗埋嗰啲嘅香港群大資本主義裏邊嗰啲嘅四會合併成為港交所，所有嘢都喺七十年代尾完成嘅，其實八十年代初。好啦，香港就上到另一個台階，我哋就係食住呢一個咁樣嘅前人嘅努力，然後行咗上去。但係好可悲，今日好多人投靠共產黨，就係因為佢哋仍然覺得我哋。共產黨會好似英國人咁樣，我哋只要埋手唔理政治，只要我哋 surrender， 即係嗰個政治嘅權利、人權呢啲嘢 surrender， 我哋一樣可以揾到食。但係我話俾你聽，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唔係就係佢你揾唔到食嘅。我話俾你聽，如果你話你嘅仔女讀完 international finance 係可以喺 Morgan Stanley 揾到個暑期工嘅位置，我恭喜你啊！真係係揾唔到食嘅，因為佢會取代你啊。英國佬唔會派個仔過嚟，嗰、那個仔係去投資銀行，就係、是、個老豆就係運輸司司確。是不會的嘛，但問題是香港是會的嘛。 已經發生了嘛，已經係 有一種可悲咧，其實就係、是上一代好似或者有啲人嚇覺得佢自己好揾到食，因為佢處身仲係喺嗰種由佢十幾廿年前累積下來的那種晉升的階梯，他其實是沒有站在新一代的立場去看，其實現在那些新一代他找工作是連找一份全職都很困難。 但我覺得最撲街是什麼呢？這一代人沒有反省的，你知不知道、 嗯、 他不知道他們很幸運，他們是遇上個時代，是因為英治的麥理浩黃金十年，因為整個國際的分工令到香港走上去這個金融中心，因為英國的政策在 banking system 的改革，監管制度的改革，他以為只靠自己努力、 啊、 你知不知道、 啊、 然後就罵那些人叫廢青。 是的，我自己佔中的時候跟這一代人爭得最慘的就是其實他們是不知道，他們還以為自己白手興家自己很厲害，但他們是不知道現在的青年是怎樣努力都沒有辦法興家，他是連找一份全職的工作我都說都是要競爭的。 很簡單，你黃遠輝、鄭海泉這些，你是可以在一個 banking system 裡面由本地出身中大港大畢業，然後爬到上去銀行界的高層，你方是因為靠你自己努力、啊、現在這一代是沒有可能發生，我告訴你，因為那些高層的位置一定是大陸佬做。第二是什麼呢？就算他怎麼努力都好，他的所遇到的機會是比你少很多嘛， 少很多，即譬如我有時去 Starbucks 跟那些妹妹聊天，其實根本他們 是 part time 的，他們是要記載所有的即是、貨物的品種啦、年、那個、期限啦，以至每一個客人的口味啦，跟客人吹水建立關係啦，但其實他都未曾在那間店裡做到全職的， 沒有的，他沒有 career， 那個不是 career 來的， 是那個叫零散工，而且呢他都是貪他們青春，即所以呢即、門面會好看，而且也懂英文，但是沒有晉升，沒有人生規劃的， 用完積氣的，其實那個不是 career 來的，你以前進去做個 teller 你還可以有個 career 的規劃在銀行裡面，所以我就說現在香港人上一代，你自己想回我們今天這個共業，我剛才說香港發展到什麼地步，你們有沒有盡過一分的力量去阻止這件事發生，你們有影響力的時候，對中共有影響力的時候，到今天你們對林鄭月娥仍然有影響力的時候，你們有沒有阻止這些事發生？我們現在不是跟你說黃絲還是藍絲的問題，我們在說的只是說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的選舉是否仍然公平公正廉潔、一個乾淨的選舉，我們的運動員的選拔是否只有一條線，就是 meritocracy 崇優，是不是我們的大學的制度是否 benefit 我們香港的自己學生先？你們只懂得在譴責那些香港的年輕人，一講就是廢青，然後就說我們就怎樣怎樣，你們就怎樣怎樣，我們就得你們就不得，然後差不多是一個殺子文化的代表來的，我覺得這一代的獅子山下一代是。 其實這種論述是很狠毒的，即我自己的記憶就是起碼我的老師告訴我他自己讀完大學之後，當然是很優秀才做到大學生，但你一出來以前即是說現在五六十歲那代人、他們一出來其實就起碼做個主任做個經理，你是下面是有秘書有助手，現在的年輕人他懂剪片懂拍片懂很無窮的創意，但出來是什麼呢？他只是一個月入10,000元左右的一個散工或者是、合約的員工，他是沒有其他助手的，然後你就罵他喂你去到40歲人都沒有層樓，你廢青來的，這些是很不公平的論述來的。 還有我告訴你聽，就算他多有創意都好，然後你就說、香港沒有機會你回大灣區，然後跟住你發覺翻到大灣區一個古惑仔天堂、古惑仔世界，香港一啲中產級嘅細路仔翻到去點可能適應咧？係冇可能嘅。你嘅創意都未發揮，已經被人偷咗條橋啦！我話俾你聽。跟住公司所謂嘅呢啲咁嘅雷軍啊，呢啲你睇到嗰啲嘅咩騰訊啊、咩呢個淘寶啊，全部都係後邊有利益集團。我唔相信雷軍嗰99億佢自己代曬。 嗯。 他拿個99億，他怎可能自己代曬？ 即所以他也是一個集團嚟嘅。 其實咪同陳海欣一樣，亦都係一個白手套咯。 嗯。 如果唔係，點可能你可以做到那些嘢啊？馬雲點可能你做到那些嘢啊？點解嗰啲？ 當然啦。 點解嗰啲支付寶係你做啊？ 喂，點解可以鋪咗咁多個基建先得㗎？一定有中央配合㗎。 呢、這個如果唔係仍然係晚清嘅所謂官督商辦，唔係官僚資本主義制度嘅話，其實可以係陳雲，可以係馬雲，可以係劉雲。哪一個都可以的，我告訴你、 okay. 那個不是 entrepreneurship 來的，然後你就告訴香港的小孩子，去那些大學演講，只要有創意夢想會成真，不要那麼荒謬， 不要 那麼天真、這個、然後跟著叫人回去大灣區創業， 即係你諗下，如果香港係一個未來係咁樣嘅話，即係你會明白到點解會有啲激進嘅思想出現。即係我成日都講嘅，等於呢個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即係呢個蘇乞衣啊。 嗯。 最後尾佢同個皇帝講嘛，其實有幾多乞衣係由你決定，唔係我決定啊。佢係丐幫幫主啊嘛。 嗯。 最後尾佢咪同個皇帝講嘅，皇帝係驚佢勢力太大啊嘛。 係。 但係周星馳就同個皇帝講，佢話其實我有幾多乞衣係你決定嘅，其實。 講得啱喎， 即係話香港有幾多分離意識，有幾多人有激進思想，有幾多人會傾向港獨，甚至激進嘅港獨，唔係我哋決定嘅。我話俾你， 咁從來都係啦， 亦都唔係陳浩天決定。我話俾你聽，其實係共產黨決定嘅。咁啊，今集我哋超過咗一個鐘頭喎，差唔多。 係嘛？ 好似中間冇停過添。 我哋係長氣教室喎。 啊真係大鑊啊！阿健都已經喺度嗡嗡聲啦，已經我哋 operator 好苦惱。 好啦，咁我哋真係要暫停啦，到此為止啦。咁咧就嗱，下個禮拜咧就我哋呢個咖喱飯就阿 Gary 會翻嚟，咁我就會同阿小麗咧就做一個新嘅節目。 係。 係啦，咁咧就係叫做細小教室。 係。 係嘛？咁咧就好多嘢細細一步，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其實都可以係講呢個新節目嘅一個序言啦。manifesto 啦，就係話好多時喺我哋生活裏邊細小嘅嘢，我哋唔一定講啲好 grand 嘅嘢，而一啲好細小嘅嘢可以帶嚟改變，行動型嘅，唔係純粹係講完一輪就算啦咁樣。我希望係講到呢啲咁嘅嘢。 我都希望係講啲細嘅政策，其實背後點樣影響我哋嘅生活，以至點解我哋 或者可以點樣改變？ 冇錯， 係啦，咁就我哋希望係可以做 live 嘅，咁夾好時間之後咧，就會盡快同大家公布啦。咁就今日到此為止啦。 好，期望同大家再見，拜拜。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元，嗰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元。為咗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就係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會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膠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